有声台，还声于民。风波再现，还声过百万市民。D100 有声台上年12月17号启播以来，一个月之内透过网上 D100.hk 1831100和 Android、 iPhone 的 D100 App 收听郑经涵、林毓华的《风波里的茶杯》，已经累积超过200万人，可喜可贺。我们 D100 有声台将会坚守立场，突破局限，继续还声于全香港全球华人。对冲人生路，大年初二星期一，对冲人生路贺年节目，前瞻建会同资深电影发行人 Ray 峰讲下电影发行风险与回报。 首先我要讲声恭喜发财， 大家咁话 系啦， 身体健康。 以前就我喺美国八大公司打工嘅，嗰段日子里边好彩地接触到佢哋嗰个所谓荷里活嘅制度。 电影发行同其他生意一样，有代表作，亦都有失败之作，亦都会倾下海外经验、网上粉丝集资、crowdfunding 嘅可行性。 有咗呢个 Iron Sky 嘅概念，去到集资，去到营。都是一个好新的方法，是不是一定要读电影才可以做电影呢？ 贺年特别版对冲人生路，大年初二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三点同大家见面。要收听 D100 有声台节目，可以登入 D100.hk 或者打电话1831100。新年送礼送乜好？不如去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买翻个 Olympia 网络收音机，陪下爹哋妈咪听 D100 有声台啦！庆祝农历新年，由即日到2月28号购买任何收音机产品，均可用半价50蚊换购 Panasonic HJFI headphone 或者超细蓝牙免提电话耳机一个，数量有限，换完即止。快啲去深水埗福华街福仁电脑广场或者鲗鱼涌东汇广场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睇下啦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祝听众朋友新春大吉，蛇年行好运。 Ideal Radio 初六启示， D100 有声台又有创举了。用电脑不论是用 PC 还是 Mac 机上 D100.hk 听节目的朋友，现在用 iTunes 软件进入 Radio， 再按入 News， 搜寻 D100， 就可以听到更高质素更靓声的有声台节目了。提提大家，用智能手机，不论是打1831100、Android、iPhone App， 定是手机上网听 D100， 留意自己的月费计划，是不是无限通话，是不是无限数据使用？如果不是，可以考虑用家居固网或 WiFi 收听了，老友记。D100 有声台，为全球华人服务的电台。 大家好，我郑家富祝福全港市民新一年一定要由我哋话事，踢走啲无能官员，我哋要普选第一，恭喜恭喜！ 我吴志森祝大家蛇年家家有求，人人平等，生活有喜无忧啊！ 我程思华祝全球华人继续有心有力支持民主，一呼百应追求自由。 恭喜恭喜！ 上情一度的温暖。有一年冬天，有一对夫妻屋企面对突然而来的经济变化，钱冇晒，心情低落。他们搬出他们豪华温暖的住宅，搬去近郊一间简陋的房屋居住。这一间的村屋又阴冻又潮湿又破落，还有些霉味添。丈夫安慰太太说，不紧要啦，我哋好快会回复好日子。朝头早，丈夫揾咗佢一份工，一份好劳碌嘅工，每日胃口奔驰，成日好忙碌，电话都冇打翻屋企。到下班啦，又整晚对住个电脑工作，冇乜沟通。太太虽然理解，但系依然觉得好唔开心。不过有一件事令佢更加唔开心嘅，就系以前丈夫一定会俾太太冲凉先。睡觉俾佢瞓先，丈夫负责锁门关灯，而家 丈夫每一晚都会争先去冲凉，然之后就会上床睡觉，是因为太攰，是因为对太太已经失去了以前的热情。太太觉得很不开心，她觉得不懂生活艰难就没有做丈夫的绅士风度，丈夫是不是不爱自己？终于有一天，太太忍不住问她，为什么现在每一晚你都要冲凉先，丈夫没什么表情，说做事忙碌攰，又想快点冲凉快点睡觉咯。太太很失望，她认为钱没了不紧要，豪宅没了不紧要，但是没了丈夫的爱实在太难过了。有一天她执事的时候发现丈夫日记，好奇回来看，看看下眼睛湿润起来。日记那里的丈夫写着，今天太太问为什么我要冲凉先，为什么我要上床睡，我本来想说但到最后都没有说，因为现在这间屋没了暖气，浴室冰冷，我希望当我冲完凉之后里面的温度可以提升起码一度那么多。到他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将被窝分暖提升就算一度，我已经觉得我尽了我做丈夫的责任。每一日胃口奔驰的你，为屋企人又做了几多嘢？ 网上情，梁继章。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招寿命，移植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发明义理，言必有物。王伟文与林继韵主理，初一饮冰室。 恭喜恭喜，年初一啊，林继韵。 恭喜你啊，王师傅，终于来到年初一的饮冰室啊。 是啊，昨日才刚刚跟你做完节目，吃餐团年饭，睡个觉，又见到你了。 你用个又字，好像不是很想见到我咁啊。 喂，最重要只跟你一起度过。我哋两个都应该有啲嘢啦，咁就 系咪从易经可以算到咧？ 点样算啊？林继韵，你快啲同啲听众拜一拜年啦！ 冇错，我喺度咧，希望所有啲一百嘅听众喺嚟紧嘅蛇年里边，无论工作几繁忙都好啦，都希望可以俾一个空间自己去欣赏下佢哋生活里边嘅悠闲。 你讲咩？唔知你讲乜？可以再恭喜一下啦！你咁复杂嘅， 有几复杂啊？因为我成日觉得香港人咧，永远都系营营役役嘅，连个天咧都好似未睇清楚，咁就已经系过咗一日噶啦，即系完全系见唔到太阳。 我实星年三十晚冇算三十晚，即系年廿九啦，净系就望住你，望住你三个钟之头，跟住食餐饭，咁就瞓觉，准备今日嘅节目，跟住一瞓醒又算唔算营营役役望住你咧？林 继韵，食咗饭你系瞓觉啊？中间冇乜嘢特别嘢做咩？譬如话行下花市啊，赏下月啊， 赏下月， 系啊， 你真系唔系好知道呢段时间冇月噶，十五先上月噶，女女， 系每日都会有月亮嘅，不过睇你冇缘分见到啦。 系啦，你系我月亮咯，我就系缘分见到你咯。 咁即系你每个礼拜见到一日嘅啫，应该。 咁样啦，林继韵，既然呢个新蒸头大年初一，你最好跳翻拍舞咧，就俾各位呢个 D100 听众睇下。 新年跳舞，即系贺年舞啊！ 系啦，金蛇狂舞啊！ 咦，好喎，好，稍后跳完之后， 睇你系咪蛇啊？其实我想问下你咧，其实 我唔会话俾你。 系啦，冇错，睇到你咁嘅，好似蛇一样咁样，我谂跳翻个金蛇咩狂舞啊？ 蛇腰舞系咪？ 系啦，蛇腰舞咁意响 D 一百听众都算系咁啦。D 一百班听众对我哋由 DBC 啊转到嚟 D 一百都不离不弃，我觉得咧恩义难酬，唯一个方法就系要求林继韵就公开跳翻拍蛇舞，就俾各位听众睇睇。 我又想问下黄师傅啦，属蛇嘅人一般嘅特性系点样？ 好似你咁咯， 系咁 蛇咁嘅女人啦，条腰系蛇咁 蛇蝎 系啦，蛇腰嚟，一般咧就要中国传统上学嚟讲咧，蛇腰属于嗰啲妖媚型嘅女人，因为蛇系左右佢先行， 摇摆嘅系啊，冇错， 因为佢蛇唔可以直行噶，因为蛇冇脚， 系冇错， 佢要同左右左右左右咁样咧，咁先行到去噶。咁啲女仔咧不自觉自己摆动嘅行嘅时候，就好似条蛇咁。 可能我对脚比较短，同 射是舞脚是几乎是一样的。 是啦，所以都行到左右摆动的。 是需要是就是左右摇摆动的。 不断地摆条腰的时候，你有不自觉的韵律在这里。咁、哦、男人是很喜欢的。不过通常女性是很喜欢这些女仔的。 不是，但是对于就是个身段呢都会有益处的。你每一下其实都是一个运动来的、哦。 你这样想的都啱的。 我是这样想的，就好像玩紧呼啦圈。 每件事都有益处。所以你行路就是这样扭的，是吧？所以就变成就是原来这个呢就是这个林继韵的、家传独步的步伐，是不是？我都希望有一次呢各位能够、我们 D100 什么时间跟各位听众一起呢会面一下，问一下大班搞个聚会，那么上台叫林继韵即是做他的什么蛇腰对身体都有用啊，你说 当然有用啊。 商学上来讲就麻麻地讲的女仔不是那么正经才会这么摆动的、 但是商学通常都是古代的嘛，古代那个道德标准又不同的嘛、所以古代的所谓不正经呢我觉得现在可以平反的。 都啱都啱。喂，咁你可以恭喜一下啲听众有啲咩恭喜啊？点样喺呢个繁忙之中都带来每日嘅悠闲啊？哇，你真系同呢个人一样，真依真系唔容易处理嘅，你真系。 其实唔系嘅，我觉得咧，只要有一种心情咧，因为我觉得香港人咧最容易错过嘅咧就系一啲叫做生活里边嘅小确幸啊，即系日本人咧，即系最近就系流行呢一个嘅即系用词咧，小确幸其实就唔一定系一啲好大嘅快乐啊，或者好大嘅惊喜，但其实我哋生活里边咧，只要我哋细心一啲留意咧，可能是一个笑容，即哪怕只不过是同一个陌生人打个招呼，其实都会带来给我们心里面有些温暖。我觉得香港人太冷漠了。 寻找今天的小确幸， 冇错。 喂，听到我同林继韵把声都已经唔止系小确幸啦，系咪啊？即系大确幸啦！年初一听到我哋把声，啱啱嗱行完花市，打埋八圈麻雀，照计呢家都系蒙蒙松松之间， 应该都好攰下噶咯。 系啦，蒙蒙松松之间，一开个台就听到林继韵嗰种蛇咁嘅声音，其实蛇点声音啊？林继韵再示范一次啦。各位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如果能够见得到的话咧，就应该就林继韵都唱翻首歌咧， 唔系 跳下拍舞咧，俾大家睇下。 嗱，我觉得听众咧今朝早呢个时间听到我嘅声音咧，一啲都唔惊喜嘅，因为我每个礼拜日咧呢、這个时间咧都会同玲玲姐一齐咧主持《分分钟需要美》噶嘛。咁但因为今日系特别嘅日子，大年初一，所以咧就有黄师傅、黄伟文师傅，相信呢个先至系对于听众嚟讲咧系一个大确幸。 系啦，咁佢去讲，我哋讲分分钟需要美咯，不如咁点护肤法咧？ 咦，系黄师傅，如果喺易经啊，或者系紫微斗数咧，会唔会可能喺命宫嗰度咧，会见到一个女仔或者男仔咧系靓嘅？ 会噶会噶，见到噶， 会有啲咩星 噶？ 系啊， 依家好易好易见添嘅。 咩星？ 如果主星嚟讲咧，太阴通常都系靓嘅。 哦，太阴 啊，太阴，但系太阴嘅女仔通常都系美女嚟嘅。咁、但係問題是男仔嚟講就會有少少嗰啲蘇杭 feel 嗰啲男仔啦、即係啲娘娘腔嘅、但靚啲嚟就細緻得滯， 比較温柔 啲，細緻即係好細緻，好似女仔咁靚咁。但男人好有啲人唔鍾意好似女仔咁靚嘅男仔咁、當然有啲人鍾意啦，好即係仲化埋妝依家興啦。咁、如果喺上學嚟講呢，就係話即係你如果要英一啲嗰啲呢，嗱唔講主星呢，即係如果你講一啲咩令你好英呢，就是、你個命宮有個擎羊就好英嘅。擎羊是什么？擎羊是一把刀来的，是将一只羊解剖的刀，即是来自羊印这个名称的。咁、就好像把刀咁样。你想想个样子像把刀咁，你仲靓唔靓仔啊？ 屠夫咁咯。 个样似把刀，唔系佢工作要把刀， 即系好锋利咯。 系个样好锋利， 我会见到有一个 好挑衅式嘅 米字嘅光 ，bling bling 咁样闪闪。 系啦，即系你出到去咧，你就好似个男仔个样嘅挑衅，有啲桀骜不驯啊。你想象下谢霆锋咁样嘅，当即系有少少好似咧唔服气唔服气咁样嘅，但系令你注目嘅，有少少挑衅式嘅望落去就系一个反叛嘅男仔，咁你咪好吸引啦，就系唔系嗰啲乖仔嗰啲咧， 即系啲浪子 feel 嘅。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谂住啊，我唔知女仔点睇啊？通常男仔如果仲系成年男仔，仲系眼大大咧，古巨基咁，你觉得小朋友永远都长大咁嘅。但系谢霆锋唔系17岁已经觉得好似永远都系好似一个即系以前嘅詹士丁啊，我哋嘅年代嗰啲咧，到依家你谢霆锋不到老啦，谢霆锋到依家都话 OK 啦， 我举唔到啲少年人嘅名啊，即系可能唔识啊。譬如16、17岁究竟咩英嘅咧，我唔知道。总之咧，有个擎羊，因为命宫就好英嘅。咁女仔咧，嗱女一掉翻转咧，就系话，如果呢啲咁嘅即系星嚟讲咧，如果你有一火星咧， 好像火星一样，哇，好抢镜的，无论在什么场合你都眼前一亮，那个就叫做火星的了，火明灵暗。但是铃声又怎样呢？铃声不抢镜的，但是铃声越看越襟的，看的越看越靓，初初望来没那么靓， 即不是撒眼娇， 是的，不是撒眼娇，望来越望越靓的，好像我对着林继云那样，越望越靓的，这么靓女的怎么搞啊，那些呢，这样那个就是铃声。但是铃声有个代价的，那种女仔呢当然好靓啦，即係佢靓得嚟，佢係慢慢咁越睇越靓嘅内敛嘅内敛，佢嗰种靓系 咁有气质， 系啦，暗藏，佢未必係气质，佢係嗰种靓得嚟呢係暗藏嘅，但係呢佢个特色嘅就係好容易有白头发嘅，好后生就白头发嘅， 咁呢个真係代价 无发而生，系啦，好容易变咗白发红颜呢，嗰啲三十岁未到已经开始有白头发。 黄师傅你一定有灵性，你咁后生就有白头发。 我第一我唔后生， 你后生， 第二我后生都唔系白头发。喂，不如恭喜返啲 听众，我到你恭喜听众啊，师傅。 嗱，我恭喜听众呢顺顺利利呢，我恭喜嘅记运呢青春常驻啦。 多谢你㗎、啊。 查实咁讲啊，记运。 讲啊。 恭喜人乜呢，你要留意一下，人哋就嚟冇嗰样就恭喜嗰样。你好似恭喜我， 謝謝， 恭喜我发财就啱啦，因为我穷啊嘛，系咪？ 唔该晒。 咁你话恭喜李嘉诚发财，恭喜李兆基发财。喂，我谂啊，四叔同埋阿成哥都觉得你好无谓啊，你个人，佢发财发得咁耐，几千亿身家，你而家对住条靓妹林继允，啊，系咪啊？哎呀，成哥恭喜发财噶嘛，四叔恭喜发财，佢觉得喂我发开财噶啦， 咁我就恭喜佢哋立品咯。 咁、哦、样讲嘢，哇，新鲜透你几难，有啲擎羊 feel 啊，真系好斗啊，好明显好斗噶嗱，你对住邵逸夫爵士。你冇理由恭喜人哋长命百岁， 长命万岁， 系啦，佢已经过咗一百岁啦嘛，啱唔啱啊？所以就系话，我哋新蒸头恭喜人乜嘅时候，你要搞清楚，其实你表面上就好似恭喜人哋，实际上还冇嗰样嘢啫嘛。你好似我话恭喜啊林继允青春常驻，即系暗示紧林继允啲青春都开始流逝中。 可圈可点啊，师傅，你新蒸头咁嚟恭喜我，本来头先我好开心噶， 唔通恭喜林继允快高长大？ 我反而喜欢、啊、我就是没有这样东西，从来都没长大过， 兜口兜面是不是无端说林继允快高长大了，学业进步啊，这样当你低低地啊，你猜不过你真的没有长大过，这句真的对的，无端 这个是真的， 无端端都对，因为成世都不大的女，我对着你，我对着你有时都有点猛猛震震， 通常紫微有些什么生活又是这样的特性呢？ 孩子气嘛，孩子气这样巨门咯，永远都小孩子、啊、对不起、啊、天童啊，我想讲 天童、 啊、 天童、哦童年的童， 是啊，天童就是一粒福星来的，孩子之星来的、嗯、天童星呢如果是福德宫的话呢，更加他喜欢享福啦，喜欢享受啦，不喜欢奋斗啦，易满足啦，如果化埋禄添，更加不单止啦，因为彰显了天童的福星的特性，即是更加喜欢享受，更加喜欢 即是吃喝玩乐， 是啦，没错啦， 游手好闲啦， 就絕即係中意一群人啦，開開心心啦，絕不單嫖獨賭啦。 但我又唔中意一群人嘅喎，可能 中意一個人係咪？ 又未必一個人嘅，唔使太多人咯。 我估啊， 幾個就 OK。 我估你係同音助命啦， 同音助命， 又你又靚啦，你又中意享福啦，又冇奮鬥嘅心啦，跟住咧永遠都唔長大啦。咁然之後個由於太音助命人咧嘅福德宮必然係巨門嚟嘅。咁巨门系研究之星嚟嘅，咁同埋有种暗中窥治之意嘅，即系你个内心里边成日研究一啲嘢嘅，成日想研究一啲嘢咁。但系问题个人就懒，系咪先啊？由于又靓，又靓又懒，你咁古人唔中意女仔咁样嘅，即系又靓又懒，佢觉得出事嘅啦。其实 唔系女子无才便是德咩？ 才华系一回事，但系古人嗰个命理嘅逻辑系咧，一个女仔佢又靓咯，佢又贪图咧，即系 享乐 ，再跟住佢本身嘅性格又懒。咁佢哋有句说话叫做衰美而淫咁样嘅，当然古人嘅淫系唔系我哋现代讲嗰种嘅吓，即系 标准唔一样。 系啊，即系佢哋咩都淫嘅，你知古人上学咧，成日都用呢个字嘅，知唔知啊？ 冇错， 成日都有呢、這个。 佢哋好严谨嘅，对于呢个道德标准。 紫微贪狼又为至淫咁嗰啲咧，桃花泛主为至淫咁嗰啲咧， 乜都淫嘅， 乜都淫，冇错，好难搞嘅，因为佢哋对女性咧得两种态度嘅啫，一条线，一个叫精，一个叫淫，咁不如唔好讲呢啲新正头。因为我真系想讲咧，我哋要恭喜别人咧，即系。 话恭喜发财嘅时候，首先你要假设嗰个人咧系渴求发财先。 哦， 但一般人唔一定渴求发财噶嘛，即系你要知道，即系佢已经好似李嘉诚啊，好似呢个李兆基啊，好似郭氏啲兄弟啊，喂嗰啲以千亿计嘅身家嘅人，你恭喜发财做乜嘢啫？佢问 好似冇意义啦， 系啦，所以变咗就系话你恭喜人咩嘅时候咧，你要小心啲咯。其实系因为你恭喜即系话林忌韵青春常驻个背后嘅意思，咪就系话佢喂你好似要真系要保留下噶咯，唔系冇噶咯嗰啲咧。 我明白啦， 有少少呢个咁样嘅即系警惕作用喺度嘅。咁恭喜人哋长命百岁咧，就要小心人哋年纪啦。因为已经越近一百岁啲，就唔好恭喜佢长命百岁。九啊几嗰啲，或者八十八嗰啲，都唔好恭喜人长命百岁咯，系嘛？ 恭祝佢哋万寿无疆咯。 万寿无疆系毛主席啊，秦王汉武先希望呢啲嘢嘅啫。嗰啲已经喺世界，即系喺物质世界已经达到咗极限啦。佢追求嘅只系长永生不老嘅人，其实呢个悲剧嚟嘅。 系 当你物质世界已经咩都达到咗满足，你唯一嘅期望就系希望咧就长生不死啊。咁呢个其实即系话咧，你已经追求紧一啲咧，即系一啲根本唔可能发生嘅嘢。以佢哋嘅聪明，秦王汉武都想求呢个所谓长生不老之药，但系问题以佢哋嘅聪明才智，点会唔知道根本冇呢样嘢嘅？但系问题，由于你世上嘅欲望已经达到咗嘅时候，咁你唯一撞嘅希望永享呢、这个即系呢个所谓嘅你嘅物质世界嘅权势啦嘛，咁呢个就系贪住咯。我哋讲贪嗔痴，就讲咗嘅贪系最顺境嘅贪住，你希望永远保持呢样嘢啊嘛。譬如林忌韵咁靓女咁，你希望永远都咁靓女。喂，但系红颜都会老噶嘛，点会永远都咁靓女啫？咁又过咗岁啦，而家又新年啦，又年初一啦，系咪啦？ 我唔记得噶啦。 你年年都16岁咁，系冇错啦。智力上就系啦，你喺智力上面停留咗16岁。 黄师傅年初一啊， 系啦，你停留咗十六岁嘅智力之后，你从此就停咗佢，就咁唔俾梦，你再被世俗污染。 智力就16岁，个高度咧就系11岁。 系啦，但系身材就已经系成熟嘅傻姐型身材啦。 哇，我都想啊。咁黄师傅啊，你有冇啲咩祝福嘅？嘅说话咧，想同大班啊，同 Morris 讲咧。 我希望佢啊，希望佢呢一年咧就大展宏图啦 ，D 一百生意啊上轨道啦。咁啊，林忌韵你咁样同我讲，你都想希望我现任科技同阿大班快啲加人工俾各同事啦。希望梗系即系我哋 D 一百越做越多 channel 啦，越做越好啦。咁啊，上咗轨道之后咧，咁啊搬埋新写字楼之后咧，一切就希望佢能够咧即系大展宏图。大班发达，魔技发达，林忌韵都发达。 多谢你啊！咁你有冇啲祝福说话同 D 一百嘅同事讲啊？ 嗱，最紧要日日有公开。我作为打工仔真系好卑微嘅啫。我哋经历咗一年咧，你知道真系呢个惊涛骇浪，由呢个 DBC 系咪做电台，做到去政府总部做电台，做到去呢个将军澳做电台，跟住都唔知点样由呢个数码广播就去到网上广播。咁我觉得咧，祝 D 一百嘅同事咧。咁啊，辛苦日子过咗之后，开始就收成啦。因为我哋初创阶段咧，一定系辛苦噶啦。一个人喂，个个都做紧即系三几个人嘅工作。你谂下我哋 Eric 个样，你知道，琴晚先深夜做完，今朝又要做啦，系咪？年30晚，年初一咪完全都冇停嘅， 马不停蹄，系啦，就精拎个样就 系啦。咁希望大家咧都能够有公开，咁希望各人各大家都好，事事顺遂啦，咁咯。 又要恭喜一下我哋啲100嘅听众，全球华人嘅听众 系啦，能够喺条咧万事胜意，全部心想事成啦。 心想事成系绝对重要的，我祝大家咧，即所有啲100全球华人嘅听众咧，都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 出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请不穿面容不改。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 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招受命，移植饮兵，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发明义理，言必有物。黄伟文与林继允主理，初一饮冰室。 好啦，又翻翻嚟咧，大年初一饮冰室，继续有黄伟文师傅同埋林继允嘅，恭喜恭喜恭喜发财！ 恭喜恭喜恭喜发财啊！点解你要叫人发财咧？林继允 唔系个个都中意发财嘅咩？ 嗱。恭喜发财人讲咗啦，你恭喜咩啫？人哋冇咩啦， 咁大部分嘅人都系追求财嘅，我相信除咗嘉诚哥嗰啲之外， 系啦，即系除咗超级富豪，呢一般人嘅烦恼咧都同钱有关，同埋好多人都谂咧，只要我发咗财咧，基本上我大部分嘅烦恼咧都应该就解除咗啦。就好似譬如话我哋供紧楼啊，好苦啦，系咪？我又惊开工人工不够啦，系咪？我哋跟住啲子女开支又大啦，跟住哇一份收入就十。百几种开支，咁唔知点样先够拆，系咪？咁啱嘅，恭喜发财。基本上即系民间都中意财，不过你要搞清楚咧，财同禄系有个分别嘅，好、多人都分唔到嘅。禄咪即系钱咁、其实咧真正嚟讲，禄咧唔止系钱嘅，所以我哋讲福禄同寿嘅。中国人咧讲呢个所谓功，即系追求嘅嘢先求福先嘅。咁乜嘢系福咧？得中国人特有嘅福系福气嚟嘅，有时佢唔系钱，唔系地位，唔系权。是有福气的，好似我有个朋友同我讲，咁我嗰时讲啊，我中意食海鲜咁，或者我中意饮红酒咁先啦。佢话其实中意已经系福气嚟嘅咯。佢掉翻转佢讲俾我听，佢话佢有个好超级富豪嘅朋友，系乜都唔中意嘅，佢觉得生活好冇瘾啊，好无谓。佢话因为咧，佢唔中意食嘢，唔中意着靓衫，咁唔中意，佢自己有私人飞机嘅。但系佢根本连唔中意旅游都唔中意嘅，吓咁、我话咁咪包养一个明星噶咯，咁女人冇理由唔中意，呱呱最惨系女人都唔中意。 嗱、咁变咗佢， 咁佢我冇问到好似咁细致。 我想睇下佢有冇爱情嘅，即系两王。 咁因为佢嗱，即系当然做到超级富豪都唔会系嗰啲年轻人啦，即系咁。我谂佢嘅意思就系话，佢好似乜嘢都试过晒，咩都冇乜特别引起佢最中意嘅嘢。譬如话我哋呢啲咁嘅小人物，喂，真系酒色财气乜都好，系咪？名酒美人，锦衣华食，皆吾所好。我想刻个图章俾自己就呢几个字。 都唔错喎， 名酒美人。 锦衣华食皆吾所好，咁呢个一音一样咁样咧， 富丰可求啊，系啦，就全部有晒。 咁但系我就话喂，咁我哋啲咁嘅小人物欲念前身，但系问题就投资不得啊嘛，辗转反侧啊嘛，咁佢话咁唔系，佢话福气。你有樣嘢好已經係福氣嚟喎，譬如你中意玩相機咁已經係福氣嚟嘅，起碼樣嘢你好啊嘛。你中意行山咁已經係福氣嚟嘅咯。你中意譬如打麻雀，有啲人中意打麻雀嘅，每日都要打八圈以上嘅，咁嗰個咪福氣咯。佢話 你 中 意嗰樣嘢，你做到樣嘢快樂啊嘛。係 啊，咁咪已經福氣。就算你唔完全做到，你起碼有個目標你中意啊嘛，係咪？咁你望見林建文已經好開心咯，中意睇靚女啊嘛，咁已經係福氣嚟嘅。喂，如果佢睇到林建文同睇到 Eric 一樣嘅感覺嚟講，咁個人已經係每種福氣啦嘛，係咪先？ 好沒趣啊！ 又係咁嘅咧。先啦，喂 ，Eric 咪又系咁人一个啊嘛，眼有鼻，林记允咪又眼有鼻，咁你对住两个人一模一样嘅，咁即系冇福气咯。嗱，福气真系好抽象嘅，你享受到咪福气咯。有啲人觉得哇，呢个时候啱啱食碗豆腐花就最正啦。咁豆腐花唔系咩名贵嘅食物，但系你中意食。而你又食到，而實際你又容易食到喎。原來，譬如你屋企街口就當豆腐花好靚嘅啦。咁舉例咁講，咁呢個咪福氣嚟咯。咁唔需要富豪先做到噶，唔需要李嘉誠先做到嘅。咁你有樣嘢享受咪得咯。我以前訪問過鄭裕彤，佢認為人生最享受的地方就係同一家人齊齊整整食餐飯。咁佢話佢一個星期佢一定有一餐飯係唔准其他啲人缺席嘅，即係每個人都要出席嘅。佢啲同啲仔女啊、啲女婿啊、啲新抱啊、啲孫啊一齊食餐飯。佢話嗰個係佢生命中佢認為最享受嘅事啦。咁呢個咪福氣咯，而佢又做到喎。咁所以福係好特別嘅。咁六係乜嘢咧？六如果正式睇嘅字咧，係錢，好似係錢，但又唔係完全係錢。因为六呢其实呢就是说根据礼记周礼的记载，六就是天子以御其事，即是个皇帝用这些东西拿来驾驭他那班公务员的人，那些东西就是叫六啦。那你又这么即是人工咯，那又不止喎，其实。俸禄是啦，就俸同六是不同的，即是他的制度上不同。那即是都是出粮啫，但是不止出粮的。因为佢系个地位，有个地位，有个权力俾你嘅，即系皇帝，即系公务员啦。比如讲，而家讲冇讲皇帝，公务员依家所拿取嘅，譬如你见到啲问责局长，点解咁多人咧，明知道俾人闹啊，又俾我哋啲咁嘅评论员日日咁俾佢，又陈茂波，又唔知咩吴克俭，又叫改埋名叫吴德俭，喺网上边又搞埋图，咁你都做，三四百万一年嘅啫噃。对我哋嚟讲系高人工噶，三四百万，但系对佢 讲系非常高。 对佢哋嚟讲又唔算人高噶，因为佢哋系嗰啲炒家，譬如对林奋强啊，啲对陈茂波嗰啲，喂劏房大王嗰几百万一年算咩钱啫？但系点解要做呢，就系嗰个权力啊。第一系官贵先，个身份系问责局局长、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咁你听下知道有系唔系一个普通嘅炒下铺啊、炒下楼嘅师奶，都可能每年唔止赚三四百万噶。但是问题你只是一个师奶咯，卖下卖下，手上揸住三层太古城啊、五层美孚啊，咁有两个铺啊，咁可能都已经个人工高过陈茂波。但是陈茂波就是发展局局长，负责香港收地土地规划，这个是权来的。咁仲有是个身份，官贵呢，你话讲身家真係讲，冇讲到李嘉诚、李兆基嗰啲几千亿嗰啲啦。喂，依家香港真係冇一百亿都唔係叫有钱佬啊。你知唔知几多人有呢啲咁嘅钱啊，仲有大陆落嚟香港嗰扎一带埋嗰啲阴质钱，几多阴质钱啊，知唔知啊。跟住仲有啲咁啊，唔知街边有个奇奇怪怪平平凡凡家婶，原来佢有六个铺喺旺角，佢知唔知啊，一个铺原来过亿嗰啲呢好多㗎，依家。 啲隐形富豪。 係啦，好多呢啲嘅，但佢都唔算富豪啦，佢十亿八亿依家唔算㗎啦。 唔算㗎啦。 依家要过一百亿先叫有钱 佬㗎。我 真 係好贫瘠㗎，似乎我原来係贫穷先底下。 我同你呢堆人话喺个房喺个直播室嗰堆都叫赤贫阶层喺香港嚟讲。咁但你问题就系话嗰啲都唔及得个六。那六是什么呢，就是说即是政府给予你的东西，那些东西就是皇帝天子作来吸引他天下人才的回报。那个六本身来讲有官禄的意味的，就是说其实你是不单止是钱，还有个就是一种权势，还有一种身份和官贵。那寿不用说了，寿其实就是表示呢，其实就是长寿啦。那长寿但是最紧要一样嘢， 健康。 长是啦，没错啦，林记云真是我很喜欢林记云这些呢虽然十六岁的他的智力已经停顿了，他不希望再发掘智力，但是他突然间撞一撞呢都是有一个少年的 可愛部分，係咪？瘦有咩用？即係總之長壽，長壽都嚟要健康啊嘛。點解我咁講？今日咁感慨咧，即係其實前幾日新聞咧，先啱見到毛君年咧，以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嘅秘書長，後來變成副社長添嘅，咁咧就過身。咁嗱，佢咧就係做一個新華社嘅秘書長嘅時候咧，就係我開始做即係採訪新聞工作嘅時候，又係中英前途會談嘅時候。咁咧佢比較特殊。 80年 嘅時候。係啦，嗰時已經係。咁佢咧就一直都好得意，因為佢咧早排第一批港大畢業嘅生就能夠進入香港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係呢類咁樣嘅機構工作嘅人。咁一直都肥仔嘟嘟嘅，好肥嘅。咁跟住第二個就係到崔以雲崔大姐嘅啦。咁崔大姐冇嘢，後來就離開咗啦。咁但係阿毛君年一直都喺新華社嗰度工作。咁跟住你知道發生好多事啦，89年就六四啦。咁六四之後你知道咧，咁新華社香港分社嘅社長啊許家屯咧著咗草啦。咁你知道成系人咧都有啲問題嘅，其實係因為搭排錯隊啊。我成日覺得都話咯，政治上面排錯隊係苦過你搭車排錯隊、過關排錯隊、銀行呢撳呢個提款機排錯隊好多 嘅。 係啦，六四咧就好多人咧就排錯趙子陽條隊嘅，排錯隊之後，喂，好多人嘅命運從此改變咗噶啦。好似我哋啊，即係大家都識嘅嚇。周安桥啦，喂，喺许家屯未排错队之前，六四前1989年前嘅周安桥，天安中国，喂，真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时走入中国做生意，边个唔惊 Andrew 啊，大佬？喂，但系问题，一朝突然间排错队，许家屯着草，我连周安桥都牵连埋，咁以后啲人本来揾佢做盲中谷翻大陆做投资嘅，以后见到佢都要运路走啦，你行弥敦道佢喺上海街屈啦，或者快啲唔好碰到你面啊！点解排错队？咁但系许家屯排错队影响嘅余震咧，影响到埋毛君年，咁喺新华社咧当时咧香港分社系失意嘅，咁都唔紧要啦，佢好多即系一生都好似喺左派嘅土共里边工作啦，咁我见到佢。1997年嘅董建华咧就颁呢个所谓香港即系首届嘅大紫荆勋章里边咧有毛君年嘅份嘅，咁当时上台领奖嘅时候，个毛君年咧已经瘦到系已经即系骨如嶙峋嘅啦，咁有两人扶住佢个架笠底，托住佢上台先攞嗰个大紫荆勋章，咁我谂佢已经有病嘅啦当时，咁我佢离开咗新闻舞台都唔系好记得佢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1997年佢已经即係瘦骨嶙峋咁上台拎个大紫荆，即係最后嘅太公分豬肉嗰嚿豬肉分咗俾佢啦。咁跟住原来2013年前几日先过身㗎喎。咁我就諗緊，如果当时1997年佢已经係即係患重病嘅话，咁呢十几年其实点过嘅咧？系啦，咁呢十几年你话佢点过？当然我唔知道，因为佢一直好低调，亦冇咩人出追佢新闻啦。因为佢已经不在个岗位里边咧，已经系低调得好紧要。咁但系问题，我呢想象得到，如果1997年佢已经有重病在身，而上台行几步路都有困难嘅话，咁呢十几年点过嘅咧？咁呢个你话用年份嚟讲系长寿嘅，但呢个长寿嘅过程。其实就并不值得羡慕同祝福，系嘛？所以变咗咧，你话祝人长寿嘅时候，应该有个前提，个前提就系咩咧？就系话佢一定要好健康地长寿。掉翻转，你祝人长寿嘅时候，原来发觉欠缺嘅健康咧，呢个就唔系祝噶啦，系助咒。 系 ，it's a curse， 系咪先？ 呢个 系啦，所以变咗要一定要搞清楚。 身壮力健， 系啦，个长寿一定要加条件嘅，长寿必然要身壮力健， 同埋头脑清醒。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问题，边有得咁多要求咧？ 所以我哋成日都需要系求福、求寿、求禄。 系啦，咁最好要求福。中国人一个福字行前嘅，因为福咧就乜都有嘅。老人家佢唔需要有钱噶，福气咩叫福气啊？喂，儿孙满堂，个个又孝顺，大家又喺身边饮茶，成日帮佢卜台霸位，系咪啊？跟住有个人斟茶俾佢抱你啊， 夹餸 系啦，夹餸咁，喂，呢啲咪福气咯，系咪？跟住行得走得，听下 D 一百电台，听下林记韵嗰啲嗲嗲声，跟住啲咁嘅阿公阿婆觉得啊，呢、這个女点解把声咁嗲嘅咧？ 傻嘅咧， 系咪傻嘅咧？傻得嚟又咁靓嘅咧，咁嗰啲咧，咁咪几幸福啊？系咪？你可以食得嘢啦，听得电台啦，打得麻雀啦，细细麻雀仔冇乜上落，系咪？输赢都系10蚊8蚊，但系问题就系话， 唔会影响佢啲血压， 系啦，又唔会影响血压，又唔在乎人开放，咁呢个心胸好紧要啦，嗰、那个另一个问题啦。咁但系问题，我哋香港始终都系国新正头嘛，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系咪？咁但系喂。财必然带来烦恼的，在中国术数的理解。 财不是帮大家解决烦恼的吗？黄师傅。 这件事真的吊诡了。解决烦恼的问题通常亦带来烦恼。 系咪钱好似隔住咗你目前啊？林奇云依家我谂你当你依家唔系好有钱先啦，我当 绝对唔有 钱。咁你觉得好多问题都系钱引起嘅，系咪？可能系又要交电费啦，又要咩供楼啦，或者又要交租啦，咁都系钱。或者有钱嘅话，我买晒所有衫，系咪？我呢个牌子已经难买噶啦嘛，咁我咁嘅 size 系咪？ 但香港冇乜衫卖啦， 系啦， 我要去 trip 啊， 但系用童装铺卖啦，咁买童装铺嘅衫咁。咁但系问题掉翻转，有钱咧就必然地带嚟烦。脑嘅个原因就话你个似得练咧，就系小人有规矩噶啦。咁所以 虎视眈眈 系啦，虎视眈眈， 低调啲咪得咯， 奇肉碎碎。但系唔会嘅，因为钱本身咧，即系古人设计一啲术数嘅理论嘅时候咧，佢系根据个生活嚟个体验而得到一啲智慧出嚟嘅。咁所以紫微斗数咧咁多星啦，咁多星之中，其实真正代表金钱稳定财禄嘅星咧，只一粒嘅啫，嗰粒叫做六全。六全呢粒星咧，但佢唔会地必然地孤独孤立存在嘅。六全呢粒星咧，佢会有一粒叫做擎羊喺佢前面嘅， 又系擎羊， 系啦，擎羊讲咗啦，好似一把刀咁样噶嘛。如果喺个样嚟讲，咪好似把刀咁嘅样咯，系咪？擎羊如果个心你谂嘢，咪是把刀咁谂嘢咯。如果你喺事业宫，你行事方法是把刀咁行事咯，系咪？如果你个配偶个擎羊，哇，你个配偶咪好把刀咁，永远都好似挑衅式嘅咯。但系靓仔得嚟，永远带来烦恼，但系永远都系冲突嘅咯。 如果老板嗰个擎羊 喺父母宫， 父母宫咁，你成日会裁员咯。 系啦，佢即系把刀，佢喂个老板是把刀咯，未必一定裁员啊。佢似把刀啦，咁先。你个谂法咧咁先，嗱，先呢个主星我哋未讲，系啦，但系佢问题佢似把刀嘅，你个老板咁咯，或者你喺你个感觉上，你觉得佢似把刀咁咯。咁六全本身呢粒星咧，就一定系安星规律咧，就系点咧？六前一星一宫擎羊雕。六后一宫陀罗虎，即系话咧六全唔会单独出现嘅。六全嘅出现咧，就系话前面有粒叫擎羊，后边有粒叫陀罗。咩叫陀罗咧？头先讲六全，擎羊咧，擎羊系把刀，好似把一把即系劏牛劏羊嘅刀，羊刃啊嘛，一把好似连羊都解剖到嘅刀，好锋利嘅匕首嚟嘅，嗰、那个叫做六全。咪叫做擎羊。咁擎羊系把刀，咁啊表示咗系明争。因为佢系明好明显嘅，看得到嘅，佢系主动嘅。咁陀螺咩？陀螺就系我哋秤啊，唔知你见过街市啲秤未？个秤砣个砣嗰嚿铁啊，或者我哋讲监犯咧，陀住个监犯嗰只脚，佢有个黑色嗰个波，嗰、那个就叫陀螺。或者我哋系啦，我哋民间嗰个陀螺啊。喺度揼揼转咧，喺玩一转佢咧，喺条绳一拉佢喺度转，不停咁停得，嗰度叫陀螺。咁即系简单啲讲，陀螺系拖住你嘅。 OK。 吓咁，但系暗喻系咩咧？系小人嚟嘅，吓暗斗嚟嘅。咁即系话擎羊个六全嘅特色就系话，无论佢摆边度，佢都会先前面有明争，后有暗斗，看得见的有人谋住你啲钱，看不到的有人计算你啲钱，呢、這个就系六全啦，钱就系咁噶啦。 想低调都冇可能， 冇嘅，因为佢钱喺度，钱一定有人知嘅，冇得低调嘅。 真 系咁依行好难嘅，因为你有3000万合六合彩中咗先啦，我肯定啲100个我都知， 冇可能 啊！我唔知道你嘅口几乜，你唔讲极都讲嘅，因为咧你开心得嚟，你又要想同人分享嘅，咁有啲人知道啊，原来结婚中咗3000万啦，咁Eric 就会讲啊，跟住Facebook 讲，喂，通常30秒左右咧就已经系全世界知噶啦， 最近唔使30秒，最近唔使30秒添， 系啊，网络世界， 全球华人都 系啦，冇错啦，加上开麦都讲埋添，林建文中咗3000万六合彩， 太兴奋 咁，系啦，咁所以咧，我哋搞清楚， 嗯， 钱之所在，财之所在，表面上喺现实世界系解决你的困难，实际上佢又会带来你个烦恼噃，因为一定有明争。暗斗小人嘅规矩嘅噃， 咁求定唔求好咧？ 系啦，就视乎你嘅人生价值观啦。 嗯，咁但系正常嚟讲，又唔会有人拒绝财富噶嘛？ 嗱咁啦，即系财富咧，系必然带来烦恼，即系同阿林记文一样，一个女一个美人都带来烦恼噶，好多嘢都带来烦恼啊，权力都带来烦恼噶。咁但系问题，点解人咁趋之若鹜咧？系咪？点解话嗰个啊咩啊？男人一生追求不外乎醒握天下权，醉卧美人室咧，咁就喂两样都烦恼噶，饮酒都带来烦恼噶，咁问题就 系 烦恼噶啦。你依家突然间买成3000石马几千合道楼都烦恼啊，林建 文，我都唔知点样打数啊。 好啦，我哋先去休息一下，跟住我哋翻嚟再继续啊，讲下我哋年初一嘅饮冰室。

夫啊，头先你讲咧系关于六传啊。如果喺我哋个个紫微斗数嘅世界里边，如果你个命宫或者任何宫有六传嘅话，就一定会加个擎羊嘅。咁擎羊 喺前边， 哦前边 吓。 哦， 陀螺喺后边， 系、哦、 两个三个宫嚟嘅， 冇错。 吓，佢本身六传一个宫啦，咁佢前面嗰个宫咧、就系必然地系擎羊嘅有 明争， 系啦，有明争 嘅。陀螺就 暗斗，暗斗系啦。咁你可以，你唔可以用明争暗斗嘅话，你咪一个就话向前冲咯，即系钱嘅里边咧有带来两个力量嘅，一个向前冲嘅。一个向后扯你嘅，咁钱就喺度噶啦，咁自有两股力量都要够钱嘅，咁所以我哋恭喜人发财嘅时候，我哋大家谂谂先，一就系话对方系咪最需要钱呢？第二，我哋希望自己发财嘅时候又谂一谂咯，嗱，钱出现咗啦。烦恼就嚟噶咯噃， 系咪有代价 嘅？系啦，一定有代价嘅。啊，边度免费午餐嘅啫？其实我都话咯，名酒美人，边样嘢冇代价，边样嘢唔带来烦恼啊？即系咁解啫嘛。咁所以变咗咧，如果你讲翻六全一个稳定财禄，所以我哋即系喺个中国嘅术数嚟讲咧，钱。本身嚟讲，系执念所在嘅，佢未必真系钱，但我哋将呢个钱呢个观念扭扭转咗先，呢、个就系一个好处，好唔好啊？你个追求嘅好处。咁你系即系咩咧？咪即系你个执念咯。咁、所以六全喺边个宫，你个执念咪喺边度咯？咁、你话喂六全喺我的命宫，咁我执念喺自己度咯。咁成日都觉得自己俾人揾紧笨咯，系咪先？因为你自己嘅好处喺自己度，咁即系人哋咪个个吸窥视紧你咯。你总系觉得唔系明争就系暗斗啦，特别多少人嘅。咁点解啊？咁嗱，命宫系代表乜嘢啊？系际遇啊嘛。咁你又六全喺自己个命度，咁即系咩咧？你嘅稳定嘅财禄喺自己条命度，咁即系咩啊？你个执念喺自己度，咁肯讲咗六全六前一宫擎羊雕，咁命宫前面嗰宫系咩宫啊？系父母宫，咁即系明争你 hold 住你啲钱嗰啲，系你亲生父母，系你上司，系你老细， 系 你啲客，系政府。喂，咁样你谂下已经觉得唔舒服啦，系咪？咁六后一宫陀罗虎，我哋讲咗陀罗暗斗啊嘛，咁命宫嘅后边个宫系乜嘢啊？兄弟宫，兄弟咩啊？亲生兄弟。拍档 partner 我同你咁样喺齐揸住个咪，系咪先咧？哇！如果你原来讲自己嘅执念个六全嘅好处喺呢度嘅话，即系同亲你拍档嗰班都系小人窥视紧你，夹紧林继韵 嘅，攞你着数 系啦，系冇错，系啦，啱啦。哇！呢、个黄伟文都谂住攞我着数嘅，咁你谂下啦，一谂下你自己咁样成长嘅过程先，执念喺自己度、你明争嘅系你父母，暗斗嘅。是你的兄弟，掉翻转再阔啲讲，明争嘅或者话即系 hold 住自己钱嘅，嗰、那个系自己啲上司。咁跟住暗斗嘅喺度攞紧我着数嘅系咩啊？系我班拍档。嗱，你长期呢种思维咧，会导致乜嘢咧？ 可悲咯。 导致你好少家嘅。 耿耿于怀，好多嘢都斤斤计较。 你咩太敏感啊？未必系跟牙级嘅，好多人用就六全喺命宫咪孤寒咯，唔够全神啊，佢唔系孤寒啊，佢系小家，佢成日觉得人哋揾紧佢笨嘅，佢不自觉嗱，事实又系，因为佢有成长经验，咪的确最亲嗰啲黄皮鼠撩哥嚟嘅，唔熟都唔食佢嘅，因为佢自己系好处啊嘛，大家都小人，咩叫小人啊？小人窥视，小人窥视系咩嘢啊？系父母，系兄弟，系老细，系拍档，系 partner， 系同事。你谂一谂啊！你咁样讲成长呢个过程，你就好懂得保护自己啦。人哋同你打声招呼，系咪啊？林继文早晨，咁你就觉得哇，呢条友都 必有所图， 系啦，冇错啦。咁人哋 想问我借钱， 系啦，嗰类啦，即系或者啊，今日咁靓女嘅林继文。咁咸湿佬系咪？赞靓女， 一定想约我去街。 系啦，夹嘢啦，起码都系咪先啦？眼神都唔帮好人啦。你睇 Eric 笑到咁鬼暧昧，系咪先啦？嗱，你一定会咁谂嘢嘅。点解？因为你自己系六全，你个际遇系咁，事实又系咁，你个成长经验话俾你听系咁。渐渐你个经验影响你个思想，你个思想就成为咗你个表现方式。所以六全喺命宫嘅人唔系孤寒，系小家。系好，佢个经验话俾听唔愉快嘅。总之个个埋得我身边都唔系好嘢，喂最亲嗰啲人都唔系好嘢啦，都系小人嚟嘅，系咪？父母兄弟嗱，一生人你最亲嘅咩咧？就依群人嘅啫嘛，其实喺家庭咪父母同埋兄弟咯，喺公司咪上司同埋拍档咯。咁原来都系揾紧你笨嘅，咁你觉得啊？你觉得同埋你 每一分每一秒都 你嘅成长经验系啦，都好似觉 得人哋揾紧你笨，咁、你就自然你要保护自己，自然保护自己就自然少少加加噶啦。其实同你食饭，喂食饭啦，饮茶啦，嗱，记搵阵间咁。 你又想我请啦？ 系啦，冇错，条友系冇带钱系咪 啊？ 成世都叫我，成世都冇叫我饮茶嘅，无端端今日叫我饮茶，古灵精怪系咪先？点会无端端叫我饮茶？我哋做拍档咁耐，黄伟文冇叫过林记搵饮茶嘅，突然间 又系、啊， 突然间话做完，喂今日做完节目一齐饮杯茶啦，咁哇！非奸即盗啊！呢条友系咪先啊？你会咁谂嘅，自然就咁，所以变咗咧，呢、這个人你话佢唔开心又得、你话佢小家又得，总之佢有种下意识去保护自己， 好冇安全感。 系啦，咁嗱，咁我哋再逐个公讲啦，跟住、六全如果喺父母宫系点咧？嗱，你嘅执念喺父母度、你嘅好处亦来自父母、你个利益又系为咗个稳定的财禄就系来自父母啊嘛，系咪？系啦。未必是富二代，因为那个未必是父母来的、未必是富，总之你的好处永远都来自父母啦、老细啦、上司啦、客户啦，这些是代表父母功嘛。咁你话喂，如果冇父母咪永远都上司，你个执念喺上司度、你当得上司你特别重视上司，因为上司永远带来好处嘅，永远有着数俾你嘅。咁你要记住嗱，头先讲咗啦，六全一公擎羊雕，六后一公陀螺虎，其实你自己是陀螺嚟嘅，其实你是小人嚟嘅，你规制紧人哋上司的 好处 的好处、喂叫声佢啦，今日风利是，喂好大风嘅佢，靓女就大风啲嘅，Eric 细风啲嘅，你知佢噶啦，喂嗲两嗲更加唔得了添啊，喂黄生咩、汤都唔饮，饮迷汤嘅啫，其实咁嗰啲咧，你要知道你自己，你就系嗰个小人啦，咁你系陀螺，咁陀螺座命系咩咧？眼镜嚟嚟去去都嗰度。好硬嘅，陀螺嘛，头先讲咗啦，唔喐噶嘛。不过你系人哋嗰个陀螺，你记住。咁即系话你个系陀螺座命嘅时候，你自己一你好硬颈，二你好够硬嘅。乌龟比命长，你一定同佢斗过嗰啲。三就系话你系等于一个监犯嗰个脚镣嗰个铁嗰、个旧铁啊。你谂下你自己系点样先？你永远都掹住佢，因为好处喺上司度嘛，你永远都掹住佢。咁呢个咪就系、如果六全在你的命盘里面的父母宫那个特性咯， 心知肚明的大家， 是 如果你是有这样的特性的话， 没错啦。但如果你的命盘里面的底盘的六全在福德宫是怎样呢？福德宫是我们思想所在的，我们想东西的地方，想亲都是财禄的，都是钱的。嗱，呢个真系孤寒啦，佢未必真系孤寒嗰种孤寒啊，佢最主要佢每样嘢将金钱量化咗佢嘅，系嘛？啊，同林记揾做节目又点咧？咁佢即系佢量，佢会录一盘数嘅，突然间佢唔知变晒晒银码嘅，好似突然间量化咗佢。啊，如果我同阿郑京汉做节目做拍档，有冇着数咧？冇乜着数，条友撞聋嘅，讲真咩佢当听唔到系咪？佢自己讲啲，佢自己又大声，跟住你想讲啲佢冇兴趣，佢当听唔到咁嗱。咁你会盘算咗用着数嚟睇问题嘅，咁咩嘢都系用钱去衡量，佢可以阔佬嘅，佢阔佬都嚟，佢都用钱去衡量嘅。喂，林记韵面前梗系豪一豪啦，喺靓女面前系咪？喂，食饭啦 ，Christina 啦，去呢、這个系咪啊？即系 Grand Hyatt 啦，咁即系啲咧眼豪咁啲啊嘛，喺林记面前望住我埋单，咁都起码俾$100贴士啦，咁以示骄人啊嘛，等阿林记觉得哇，黄伟文真系好阔佬噶，俾贴士都俾$100啊， 好风度噶， 我哋食咗$200嘢啫嘛，俾$100贴士啊，咁嗰啲咧， 傻 嘅，傻嘅，原来佢特登俾林记韵睇咁噶啦，即系佢每样嘢佢都有一个 计算 喺度嘅，用钱。用 钱去计 算，系啦，钱去计算佢。咁啲人咧，通常咧，即系你话佢计较，但系佢可以阔佬嘅，但系佢阔佬都喺佢计较里边嘅。你记住，佢都系计埋落去噶啦。即系同阿林记韵食餐福， 搵得翻嘅应该，或者搵得嘅， 或者唔系搵翻钱，搵翻另一样嘢 利益啦。 系啦，总之就嗰样嘢系有啲代价嘅。同林记韵无端端请林记韵食餐28,000+福临门嘅晏昼饭，都有啲古怪啦。佢一定有所谋图，一定有个佢个回报唔止28,000嘅，一定。佢一定会嗰样嘢系等于超过28,000现金嘅，所以佢先至投资个28,000食餐晏嘅啫。咁 我会留意嘅啦。咁如果系有六全嘅话，我唔会同佢食饭 嘅。咪简单啲讲系孤寒咯，或者用孤寒都唔系咁好，我成日觉得唔准确嘅。坊间会用咁， 唔够全实。 坊间系啦，冇错，佢用个简化法。是不是咁佢就话靓女咁就算数孤寒咁就算数。我觉得咁样好似好粗糙嘅。人生好复杂嘅你有冇留意。 唔可以太单寡嘅嗰个解释。 係啦好复杂嘅人性系。因为你要知道佢只不过系佢思维上面永远都用金钱作为第一思维咋嘛。 即係佢個思維方法， 未必係壞事。 啊，未必係壞事嚟嘅，佢、只不過將佢量化咗用錢。即係你話啊，林健好靚幾靚啊，即係類似30,000蚊嗰啲咁靚啦，咁嗰啲。 靚法啦， 係冇錯啦。咁又幾高又幾高啊？咁即係嗰啲，佢只係用錢去作為衡量曬所有價值啫嘛，所謂價值化佢。咁好多人都係咁嘅，其實香港 係啊， 其實好多人係咁嘅，其實 特別係啲好有錢嘅人或者好窮嘅人，因為佢哋會用錢會好謹慎，會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咧？ 都啱，一方面掉翻轉，好多香港人都係用數字嘅，係咪啊？ 係 啊，買架阿黃偉買一架車咁咁好靚啊架車咁，人哋問你林記問佢架車好靚幾錢啊咁。第一句想问 系咪先？我通常会问系咩颜色？ 系啦，冇错，每一种人唔同。林记问傻噶嘛？问人哋架车，竟然唔问牌子，问咩颜色？你话死唔死啊？人哋买架玛莎拉蒂，你起码讲玛莎拉蒂四个字先得，咩色噶？你话如果我买一架玛莎拉蒂，而喺对林记问嚟讲，只不过系代表哦蓝色。咁我真係想吐血啊！其實， 因為我成日覺得啲所謂嘅名車咧，若然係紅色嘅火紅色咧，我會覺得係一架的士咯。跟住我成日俾我啲朋友鬧嘅。 法拉利唔會做的士嘅咯，法拉利係標準係紅色，點會有人揸個法拉利做的士噶？唔好坐啊，驚嚇鬧。 係冇錯， 張凳硬得滯。 貼地啊，太貼地啊，實在。 所以嗱，即係就係咁啦，即係你係福德宮，你用錢去衡量。係 思維嗰方面。 但 掉翻 轉，其實香港個社會都係追求依樣嘢嘅喎，量化佢。钱啊，林建文搬咗屋咯，咁譬如话买间屋，几靓噶间屋，咁人哋问佢吓几多钱买啊，咁系咪先啊？人哋讲间屋靓啫嘛，你无端端想问佢几多钱买啫？ 我想问会唔会行楼梯嘅？ 或者买架车啊？咁人哋问啊，架车真系唔错，我坐咗阿黄伟文架车，佢买咗架玛莎拉蒂，吓几多钱啊？系咪？通常都用钱去衡量晒所有嘢，或者话份工，喂啊，陈茂波份工好高人工噶，诶咩咩啊，几多钱啊佢嗰啲咧？即系对你嚟讲400万你好高人工，对陈茂波可能系真系小菜一碟嚟嘅啫。咁啊，呢个就 系 福德宫。咁田宅宫系点咧？ 田宅宫系 你嘅田宅啦，最主要系资产啊，即系资产有六全咧，通常有 不动产 系啦。asset 即是资产，因为通常古人来讲赚了钱之后你做什么事 买 田买地买田买地起大屋是没错，还有古人的对资产的角度是买的不卖的，卖屋就是一件大事，古人来 讲祖屋来的， 是的，家破了，是不是即是红楼梦了，要即是被人抄家，你不抄不会买屋了，不是买什么屋， 真的大家利是， 真的大家利是，没错，你只会起而已嘛，起多些庭院，大官员就起个大官员，即是极尽奢华，就是因为你赚了钱了，那你就起屋咯，起屋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即是添置田产嘛，是不是，所以就没有买卖概念的，只要增加下去。 那田宅宫又代表什么呢？ 田宅宫代表什么，就是说你对这个资产，你的执念在资产里面，你未必计较，你不断累积资产，咁通常睇一个人有钱冇钱咧，唔系财帛宫，系喺田宅宫。咁如果田宅宫六星好重啦，好嘅星好多啦，又加埋又有啲旁边有啲火令羊驼啲空星咧，咁即系咩咧？第一呢个田宅唔稳定，因为空星啊嘛，系咪？但系你有好多吉星，好多六星喺个田宅度，即系好多钱啦。咁点样啊？点样演绎咧？ 咪即 系系啦，冇错，哎啱啦，啊，原来你真系有天分学呢啲嘢嘅， 系啊，可唔可以生我 为徒啊？好简单，就系话你个田宅唔稳定，即系成日买买卖卖嘅，咁但系偏偏你又累积到金钱，咁咪炒楼致富咯，或者咁嘅地产发展商，你啲楼起嚟唔系住嘅，起嚟卖嘅，你起个黄埔花园卖嘅，原来都唔系自己住喺黄埔花园，一个点住咗咁多个单位啫，卖噶嘛，我攞嚟，咁啊田宅攞嚟买，系啊，我叫地产发展商，我 咪。 叫李嘉诚，唔好意思啊，咁咯，就系咁。 李嘉诚系有呢粒星喺佢田宅宫， 我唔知佢个命盘点，不过我自己咁即系咁去演绎佢啦。首先佢嘅执念，即系稳定的利益就系执念所在。一定唔好用钱去箍死自己画地为牢先。既然嗰度系带给你稳定的利益，你嘅执念自然喺嗰度，你嘅执念喺累积资产度，咁咪田宅宫有粒六全咯。咁你自然有錢㗎啦，因為你咁鍾意累積資產，你唔使嘅，係咪？人哋銀行啲 number 話已經3000億㗎啦，啊林小姐，唔緊要啊，我再賺啦，賺完之後你咁鍾意 number， 我幫你打幾個零喺後面咧，你俾本簿我啦，你 俾本數零啫嘛喺度， 你根本都唔用嘅，係累積資產嘅，你俾本紅簿仔我，我幫你打多幾個零喺度，後面送多三個零俾你，得三，本來得3000蚊啫嘛，你個户口唔緊要，我打多三個零變咗三十萬啦，已經係咪？再變咗三個零嘅，如果你唔夠。 不是三億有什麼所謂啊 OK 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回來的， 既然你這樣都喜歡的話，你只是累積資產而已，他不用的，這些人不斷累積他不用的，你有沒有留意啊？ 很多 人 是這樣的，我見過很多啊， 我見過很多人，我自己做同事，這座大廈的百幾萬年薪那些，他每天經常都說我用不到100元的，他吃飯吃canteen十幾元一碟而已，那喝一杯咖啡幾元而已，其實咁搭公司 shuttle bus 就去呢个地铁，喂，真系佢用唔到， 系我几乎系唔需要用钱。 系啊，佢成日同我讲，有啲同事同我讲百几万年薪，讲其实我真系唔明一日点用咗100元咧，我真系想打巴，即刻打巴过去。喺我嚟讲，搭住的士入咗100元啦，有乜理由会一日用唔到100元啦？佢话，咁嗰啲人，喂，我知道佢人工系大概100万年薪嘅人嚟嘅，点会一日用唔到100元？咁你做啲钱系用咩用嘅咧？ 系咯，佢消费去边度？ 系啦，咁佢话冇啊，我又唔中意着衫嘅，我又唔中意食贵嘢嘅。咁我咁即系点啊？啲钱咪储埋佢咯。 人生没趣嗰个朋友啊？ 唔系，唔系嗰个系超级富豪嚟嘅，嗰个有私人飞机嘅， 唔系超级打工仔。 唔系好多呢啲打工仔。呢座大厦好多呢座， 我一过百万、啊， 我依家呢座大厦好多人咧，年薪过百万，第一日用唔到100元噶。呢座大厦好唔知好奇怪嘅机构文化嚟噶，系啊，好多呢啲人噶。 风水有冇关系啊？堆填区啲人唔中意使钱， 唔系唔关事，系佢哋呢个机构啲人咧，佢做份工作冇安全感，佢有今日冇听日嘅，因为阿黎智英嘅管理方法令到佢系冇明天嘅，所以佢要累积资财以防呢个不时之衰。咁但系成渐渐成为一种机构文化，同一种佢哋嘅打工文化嚟噶啦。咁所以不断。咁累积，不断咁累积，因为等暴风雨到，但系等十几年、廿年都未到嘅，咁 即系未雨绸缪啦。 系啦，冇错啦，咁样样嘅。 哇，咁样嚟累积财富法，其实佢嘅未雨绸缪都好绸缪下。 咁唔系嘅，有时好怪嘅，你呢啲人有另外一啲去处嘅，有时啲钱就咁噶啦，善财难舍，冤枉甘心嘅。我哋一间去完。新闻之后， 冇错，继续会讲我哋喺唔同嘅命宫里边，即系唔同嘅紫微斗数里边嘅宫咧。如果系有六全呢啲一星嘅话咧，佢个解说系点样嘅？ 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 有常无常，发明而理，言必有物。黄伟文与林继允主理，初一饮冰室。 恭喜恭喜恭喜大家！除了发财之外，仲要身体健康同埋有福。 是啦，福气啊，即系横日啦，系咪？再跟住咧，就事事顺利啦，起码顺你心意啊嘛，总之顺你意啦。有时都唔系钱，唔系权，唔系地位，唔系咩其他所有嘢，最紧要你想点就点咯。但系所以咧，变咗我哋嘅思想一定要正面。我发觉香港好多人咧负面嘅，所以我有时唔 系 好感触人心想事成嘅，知唔知噶？ 啊，系因为成日负面思想， 系啊，咁你咪心想成真系唔好运咯。 又系大家 有啲人好奇怪嘅，成日觉得我系黑社王嚟噶，啊，去到街走一班车噶啦，唉、啊，公司裁员梗系裁我噶啦，啊，系咪算得过年？冇人翻噶，又恰我咋，永远都系我嘅，你知噶啦。嗱，佢咁谂嘢嘅， 系真的有啲乜人嘅师傅， 好多添 啊， 系咯，打麻雀，唉、哎，我次次都输嘅。 永远都是怨的， 是啊， 怨天怨地怨人 都未去、你那个团年呢未去，或者团年饭未吃就抽奖，永远没我份的，唉，不用意，我咁厉害以来都未抽过奖啊！我话俾你听啊，林继允啊，连对波鞋都未抽到过噶，咁嗰啲咧， 咁食餐饭都开心啦，系咪啊？唔一定要抽到嘅。 佢好奇怪，佢谂啲嘢系咁样谂， 永远都系悲观嘅咯， 系啦， 谂到最差嘅。 系啦，跟住咩？几日假期，几日假期咪我做埋咯。 咁呢啲人我哋就唔应该祝佢随心所欲，就应该系祝佢 你唔好心想事成。 冇错，冇错。 唉，边有女仔中意我啊？又穷又冇用，你知我啦，事业又唔好又忙，又冇时间识女仔啦。喂，点结婚啊？我计过噶啦，应该我咧二百岁唔死咧，就啱够首期嘅。而家个人工计嗰啲咧，好多啲咁嘅人嘅，你唔知 道。系 我哋公司都唔少啦。我讲啱呢句说话，我啱转述嘅啫。其实我啱听，啱听完冇几耐，系嘛？即系咁上下嘅人好多，所以 正面思想好紧要。 所以捉人真系唔容易噶，纪文真系唔容易捉人咩嘢？ 咁有冇啲系真系百搭嘅咧？任何人都啱用嘅咧？ 咪即系事事顺意咯，顺你意想点啊？我冇讲钱定长命定系咩吓，顺你意啦，仲有点啊？ 身体健康咯， 系啦， 我谂个个都啱用啦呢、這个。 身体健康啱用，但系通常一般人好少祝人身体健康，因为佢身体唔健康先祝人身体健康。因为我哋咁好人好姐做乜身体健康啫？ 通常祝啲老人家身体健康。 系咯，嗱，如果我同你见面，阿林基文啊，身体健康吓咁。好似想讲咩呢其实我好似睇到你唔健康咁样。 你咪觉得我面色唔系几好啊？ 喂，你出门口都花两个钟嘅人，点会面色唔好啊？唔好过两个钟都搞到好啦，系嘛？ 系。 好啦，我哋讲翻落个钱啊，因为我哋成日讲恭喜发财，发财喺边度咧？如果喺命嘅话，你当然你个财禄系有嘅，一生都不缺。但系问题嘅人比较少加。如果你个财禄存喺个父母宫，咁你永远咧都系觉得咧上司啊、父母啊、老细。永远都带来好处，不过你要记住你自己是一个陀螺座命的人， 你才是小人、啊、 是啦，没错，如果福德宫是六全的话，你想亲都用钱的，用钱来想，有些东西不是用钱的嘛，是不是 爱情不是用钱 的，爱情不用钱，多少钱一个爱情，那些 那些真的要打一巴， 人家问你有没有爱情，多少钱，多少钱的， 你瞓醒未啊， 林基文这个爱情多少钱，那些 拜 咁田宅宫就话你个系你个执念在于系累积之财，你亦会系一个富格啊，即系有钱嘅格局，但系你个乐趣在于累积之财，你人生可能好冇趣味嘅， 一啲都唔浪漫。 系啦，因为你话哇去日本使十万八万吓，咁咪储起佢咯。我听好多啲咁人噶，我以前都系话，譬如话中意表嘅吓，我买个劳力士几多钱几多钱，咁另一个。即係嗰陣時啊，有個人同我即刻同我講嚇，買個勞力士錶冇乜意義嘅啫，我覺得買幾手匯豐好過啦。我突然間 O 咗嘴，因為我講緊勞力士嘅時候，我話揾木村拓哉成咗名咁多年，個手上仲戴住個 Explorer One 呢個所謂嘅俗稱369，咁我想講呢個問題嘅時候，佢竟然話不如買幾手匯豐。 算罷啦，對牛彈琴，師傅你真係 係咪真係吐血都即刻喺度吐緊血？我講木村拓哉，我講緊嘅係勞力士，我講緊。是369，他说那不如买几手汇丰。 唔 该晒。是啦，那你说他对着几手汇丰都有乐趣，他说他。哇！汇丰你睇唔到噶，你摆咗喺个你摆咗个经纪行度噶嘛，你睇到咁样。 佢个乐趣系妙不可言啊！ 佢个乐趣咪就系佢知道自己有几手汇丰，系一个月结嘅 statement 俾佢，即系又仲你累积几多汇丰，佢咪觉得好有乐趣咯。 见到张 statement 就好开心。 系啦，冇错。喂，以前系嘅，你知唔知我以前识嘅一周刊写有个鬼佬 Tony Misa， 佢好中意汇丰呢只股票嘅，一生就系中意呢只股票，研究咗几十年噶啦。 情人嚟嘅。 系啦，冇错啦。佢解释俾我听，佢追佢个老婆，依家嗰个中国人嘅老婆咧嘅时候咧，佢已经系送佢每次送礼物都系送汇丰嘅啫。 記得手回封，由佢追佢嘅時候第一份禮物，到依家幾十年夫妻，佢送佢禮物都係回封嚟嘅喎。雷锋同后来嘅宏利多咗样啦，宏利多咗宏利，咁 变 咗 两个 名股，佢两个名股名嘅股票，总之佢个礼物好简单啫，都对老婆又好，对儿女又好，系汇丰同埋宏利。以前就净系汇丰，依家又多样宏利。 夫妻宫系咪应该会有一粒咁样嘅六柱啊？应该系。 咁好简单啫，佢意思咪最大嘅礼物咪就系俾汇丰咯。咁汇丰佢就研究汇丰，当做好似佢睇汇丰就好似你睇呢、這个即系浪漫小说啊，或者听咩嗰啲咩竹声啊、流水声啊、蝉鸣声啊，咁喺佢咪就系研究汇丰嘅年报，喺佢嚟讲就已经系最弱最佳嘅阅读刊物嚟。 即系最窝心嘅心意，佢就系中一个汇丰嘅股。 系啦，呢、這个就系天下第一仓咁嘅作者 Tony Misa 嘅，佢亲口同我讲嘅呢个系真事嚟噶。他老婆都即证实了是真事来的。 哦，嗯，他老婆是不是欣然接受呢？其实都有些失望的。 哦，他老婆很欣赏他的，两公婆很亲爱的，很幸福的。 好了，咁 讲返呢个六传啦，去完啦，命富福田就到事啦，事业宫。事业宫是一个人的行事方法，不是事业啊，我哋搞清楚咩叫事业呢，就是一个行事的方法。即是做事的方式是怎样的。咁，如果六传在事业中来讲呢，他行事方法是用钱的行事方法来的。即是怎样呢？用钱咯。林记问你翻唔翻啦今日。 你出 俾钱咗相公得未啊？ 用时间嚟买嘢， 用钱， 用钱 去买所有嘅行事方法啦。总之吓，即系我哋点样啊？点样要 Eric 都咁帮得手啊？ 嗯， 俾封咩利是佢好咧？啊，林记文咁即系咁样啊！即系佢全部都用钱，几多钱利是好啊？其实喂，即系都口兜面都算，真系唔话得噶啦，系咪？即系佢又啊，年初又翻嚟啦，咁跟住又落力啦，又帮我哋。 星期一至星期七都喺度啦。 系啦，一至七啦，咁同埋廿四小时，你知佢工作系咪先啦 ？Eric， 你真系你封利是应该好大嘅。 系啦，我哋应该系奴隶制。但系咁啊，用咩利是俾阿 Eric？ 即系佢行事系用钱，或者佢执念喺行事度，即系佢第一，佢系中意佢行事嗰种方式， 用钱去解决问题 嘅，或者佢要佢用佢的行事方法咧。有啲人好奇怪噶，未必系钱嘅，而系佢要跟佢的行事方法， 用佢嘅游戏规则。 系啦，冇错，有啲人系咁嘅，你有冇留意 咧？有 嗱，佢又唔系特别衰人嚟嘅，佢又唔系特别系要贪便宜。总之佢用佢嘅方式。佢要用佢的方式行事嘅， 一班人里面佢永远好似系一个领袖咁样嘅，佢会觉得自己系。 佢中意佢个方式先啱嘅，最好噶啦，最啱噶啦。嗱，呢度搭出咗 bus 咧，就去地铁站，地铁站咧就去到呢个调景岭，就出去咧，跟住你再转的士，都快过你喺度揾的士，因为调景岭好难，喺堆填区好难揾的士，即系佢一定有佢一套做事嘅方法，佢认为最啱噶啦。 堆填区真系几难揾的士噶，好少见到的士入嚟啊。 的士呢样嘢好微妙嘅，你揾就唔喺度噶啦。 哦，就好似钱咁，同埋女人。 好多人嘅爱情都系嘅，唔知点解咧，应该有个地方揾唔到嘅，嗰啲唔应该中埋嚟嗰啲咧，盲中埋嚟嗰啲咧，嗰啲叫骚扰啲嚟噶啦，应该系爱情嗰啲佢揾唔到嘅。 赶紧时间，的士条街度永远都系冇你份， 因为你赶时间嘅时候，其他人都赶紧时间啊嘛。一落一阵少少雨，就全香港唔见咗的士嘅。 系啊。 永远都是的，因为大家都这样想嘛， 啊， 落一阵雨咪大家上的士咯，咁的士喺边度啊？冇晒咯，咪 好似系啊，琴晚又系咁咯，即系年29，大家翻屋企食团年饭咧，需要咧，哇，又系成街都系冇晒车 嘅。日子你搵的士咧，真系行路好过啦。其实嗱，即系嗰个 事业工 就行事方法，你个执念在于你行事方法，即系话你一定要跟你嘅行事方法嚟做事嘅。咁嗰啲人系都几麻烦嘅。嗱，同花权唔同，花权喺咩咧？就 是， 权力所在。啊，花权嘅意思就系话嗰个权力所在，譬如在自己嗰啲人通常要有执权嘅，或者比较恶嘅人嚟嘅，脾气比较大。啊，嗰啲就另一个恶，因为佢唔使化权，佢已经恶嘅，因为指明皇帝，佢当自己系皇帝嘛，因为佢觉得自己系皇帝，系啊，即系佢同埋点解觉得自己系皇帝？因为佢根本就思考模式系皇帝，因为紫微撞命咧，佢个三方四正系咩咧？佢个事业功必然是廉贞是用讲心的，即是他行事方法讲心讲感受的，喜欢就做的了。那什么人喜欢就做呢？皇帝是这样，我喜欢嘛，为什么我喜欢咯。 又或者好像我这样智商得16岁的就会是 这样。为什么我喜欢咯，那些嘛。那他的财帛功能三方一定是这样，命功事业功和财帛功是一个三角来的，所谓三方而互相影响的。那么财帛功一定是舞曲来的，舞曲是什么？完成任务。咁佢嘅财帛宫系一个价值观嘅，价值观系咩嘢噶？完成任务咯，即系话佢系不惜代价，最紧要搞掂件事佢。 除了皇帝有什么人行事最重要我喜欢多少钱啊最重要搞定钱不是问题、既然是这样行事就我喜欢价值观就最重要搞定 钱不是问题 是的那这个人还不是皇帝只有皇帝是这样想的只有皇帝是不理代价和不理别人感受我喜欢的嘛、是的我喜欢的嘛现在一起跟林纪韵做完节目我们跳回唱回拍歌跳回拍舞、我喜欢的嘛他不理林纪韵死活的那些是皇帝思维模式就是皇帝 是比较任性 是的他皇帝任性、你可以用这个你就好像轻咗嗰种任性呢个字、因为好多人都任性、喺我心目中你系任性嘅。喺我个标准下。咁、但系问题我又唔会觉得你我唔认为你系紫微座命嘅人。我都话我睇你系好多次同音座命都讲咗。OK, 嗱因为讲咗事业工之后你就讲呢个到交友啦。 交友。 命富福田事有千咁到交友。交友工系咩呢一般以前呢个叫交友工。以前叫做勞仆工， 咁、但係問即係交友工， 係啊，即係依家名叫交友工。當然因應時代不同，因為你冇勞仆噶嘛，林紀文邊個你勞仆咧？我想問，就算菲傭都唔係你勞仆啦，搞清楚啊！菲傭都唔係你個勞仆嚟噶，嗰個係家庭助理、家務助理嚟噶，唔係勞仆。咁古代有勞仆嘅，勞仆係買同賣嘅，淨係買咗個勞仆翻嚟一生，即係賣身賣斷噶嘛， 係 咪？你見到周星馳做呢個唐伯虎，簽個賣身契。而家咪入去嘅， 最 系啦，终身制嘅，真系劳仆嚟噶嘛？咁但系依家系冇呢样嘢，咁点解释咧？劳仆系劳仆就系话，其实朋友一般嘅朋友，泛泛之交嘅朋友，大部分同事都系泛泛之交。咁话好 friend 嗰啲咧，不屌个叫兄弟工，系啦，冇错啦。咁你话喂咁如果嗰个系我上司咧，上司嗰个叫做父母工，系咪？喂，我下属咧，我好锡嘅下属个嗰个叫做子女工。所以有些人成日问的林建文你那两只猫会问我喂那两只猫是属于我的什么工呢其实就不敢问不答不到的应该说林建文怎么看他那两只猫呢 皇帝 是啦当皇帝那可能父母工来的我就当他是我父母老细他问我老细那他不是父母工你说不是我当他好像伴侣一样揽着睡觉 夫妻 工是啦不是我当他仔女来的有啲人好多人养猫当仔女养噶嘛，我个女女又点样，我仔又点样，我个乖仔点啊，咁嗰个咪子女工咯。咁你话唔系嗰个喺我嚟讲，我谂住都系配种用嘅啫，跟住系网上卖嘅，其实 财白财 唔系嗰个系价值观，唔系系田宅咁系资产嚟嘅。哇，你有几多猫啊？系啊，啱啱生一窦啊。喂，唔系啊，3000蚊只咋？ 纯种啊， 纯种噶，又唔知咩？佢嘅阿妈就系攞个奖噶，唔知喺英国已经咁嗰啲咧。咁我话咩啊？佢冇感情嘅， 系 一种资产嚟嘅， 系 对狗冇感情。资产嚟嘅啫，咁呢个交友工系咩就系嗰啲啦，即系交友工就系嗰啲咧 ，say hi bye 嗰啲咧，朝头早 hi bye 啲同事，一般嘅同事，佢唔系你上司，佢唔系你下属，佢唔系你拍档，佢唔系你死党， 即感情系比较 根本就认识嘅啫，只系。认识嘅啫，咁即系咧，所谓泛泛之交，亦所谓猪朋狗友。咁但系问题，你嘅六全喺翻猪朋狗友度，咁即系点咧？你凡猪朋狗友，你都去噶啦。足球啊，咩足球？踢波啊，去啦，固然啊，督波又去督波啊，桌球啦，跟住喂，上晚 K 啊，今晚同你都唔熟嘅，其实平时都打几声早晨嘅啫嘛。嗰啲人去噶，有冇留意啊？ 有。 好多啲咁嘅人 㗎喎， 好奇怪咁樣都唔識嘅，其實連 Eric 叫姓咩佢根本唔知道。咁你話今晚同我同啲加拿大翻嚟啲 friend 唱 K， 你去唔去啊？紀韻佢去喎。好驚喎。咁你話喂，因為你鍾意啊 Eric 啫，好似兩個有啲嘢啫，有啲嘢嘅咁，又冇㗎原來，佢完全對佢係冇興趣㗎。不過佢叫，既然咁都去啦咁。咁嗰啲咪就係， 其實係匪夷所思嘅，對我嚟講。 好多呢啲人 㗎，係咪 行山又有啲咁人㗎嘛？佢遊船河都得㗎，佢可以。 傾下偈又可以，大家一齊去旅行㗎啦。 最麻煩係嗰啲阿 Eric 同佢嗰班朋友係你唔識嘅，咁叫你都去，咁你一定係 Eric 女朋友，原來又唔係女朋友喎，咁你又去，即係咩咧？嗰啲就係話。总之佢觉得全部 friend 都系 friend， 我中意交朋友。我成日听呢句说话，我听唔明嘅。我一五十几岁人啦，我到呢家听唔明，点会中意交朋友啫？ 你个嗜好唔系叫交朋友，点会有人嗜好系交朋友？我觉得呢个 term 系错咗噶。点会你个嗜好叫交朋友 啫？交朋友又系缘分嚟噶嘛？ 点会叫嗜好叫交朋友？我到依家都唔系好明咩叫我中意交识新朋友， 系 咩嚟噶？ 认识女朋友就可以系一种嘅嗜好，系咪？ 这个就反而好容易解答，因为弗洛伊德成个系派都系讲呢样嘢嘅，系咪先咧？你做所有嘢都基于呢个动力去做嘅啫嘛。咁远入嚟将军澳堆填区接林继允放工，喂，你冇所求啊？你都唔会，你冇呃我啊，小生，你住紧喺边度啊？大埔入嚟呢个将军澳堆填。前区接林继允放工，你想想你一定有些动力在背后才推动到这件事啦。即是说这个就反而就合理。 是。 啊，弗洛伊德解释了。是。但掉回转，你说你的嗜好是认识新朋友，我不明白。其实。 仲要泛泛之交淡如水的。 通常你这样人都全部都淡淡之交的。 是啊。 通常你这样识的话，一个人一生的知己你有多少个，即是坦白讲。是啦，冇错啦，一日手数晒啦， 肯定数得晒， 唔会多噶嘛，系咪先？所以变咗，我觉得嗰个问题嚟讲，即系证明咗系佢有问题 嘅。冇 错。咁但系问题，佢又觉得冇所谓嘅，大家 friend 啫嘛，一齐北桥游车河，游车河咯，游车河无端游咩车河啊？我上去呢个咩飞鹅岭睇下夜景，睇夜景，你咪真系同佢有意思先？冇意思去咩飞鹅岭啊？睇咩夜景啊？ 呢啲人又真系， 有啲人真系上噶又。 系啊， 有真系上噶。 同埋最大嘅问题对于我嚟讲咧，呢一类人咧，我系见得到佢哋系自得其乐噶，系享受，系投入嘅。我仲更加觉得匪夷所思，点解谂紧乜嘢嘢咧？ 咩人嚟嘅啫？咩人嚟嘅？但系有人噶啦，如果佢个 目标摆喺呢个 啊交友工就系咁噶啦。咁我哋啱翻嚟再继续。 好啊好啊，睇下我哋下一个工就应该会去到 迁移工 系咪？好。 永不落空，我唔理你穷定有钱，原来我同你最公平嘅地方系吸同一个空气啊！呢个谂起真系觉得好笑啊！ 理顺前因。 推演后果。 你可以以为主宰我的命运，不上天就主宰你的命运，整个中国已经成为地球的祸害了。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四点，主持黄伟文、何海婷，前因后果。 招受命，而直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发明而理，言必有物。黄伟文与林继韵主理，初一饮冰室。 最后一小时的年初一饮冰室，继续会有黄师傅和林继韵。刚才就讲到六全这粒星就去到交友宫，即是劳仆宫，系啦，跟住就去到哪一粒呢？ 去到迁移宫。 迁移宫， 我哋记住嗰十二粒星咧，十二个宫咧，必然地系排咗。古人哋认为咧，影响我哋嘅生命嘅咧，就系呢十二个类别，叫做命、富、福、田、事、有、迁，到到疾、才子、妻、兄咁样。因为命宫系际遇，父母宫就系我哋嘅父母啦，或者上司啦，或者影响你的人啦，老细啦，简单用香港人讲就叫老细，人人都有老细。我唔理你系特首定系李嘉诚，我唔理你系林基韵定系呢个大班，你都会有老细，你唔会冇老细嘅。咁你话喂，我真系冇老细噶，听众咪你老细咯。啱唔啱？ 冇错， 系啦。咁有啲人话只猫咪我老细咯，你只猫你老细咪都得咯，咁都得。咁福德宫就系我哋所思所想啦，即系影响一个人嘅命运嘅最重要十二宫里边，其实系呢个宫，因为咩都变唔到，思维可以变嘅。你的思维可以变的， 但思维都是最难变的。 是的，没错，但是变得思维命运就变的了，女女，是 不是影响命 运。田宅宫是什么？是资财所聚之处，是你住的地方，亦是资产、不动产。事业宫就是行事的方法，交友宫就是一般的所谓的朋友，真的 泛泛之交。 是的，但是我喜欢朋友的，但是那些就是交友 宫，其实只是认识的人并不称得上是朋友。 迁移宫 又 讲什么？就是迁移宫就是出门的、 就 但是反过来是外在环境。迁移宫是你的命宫的对宫，就是说直接就是命宫的对面， 即对斜、 对住斜斜、就是一条线来的，即根本就是一样东西。一就是命宫你自己的际遇，迁移宫就是说你的环境怎么看林继韵这个人，那比如迁移宫就是别人看你是怎样的。咁你话如果六全摆喺迁移宫度咧，即系话咧，其实你个执念喺别人对你嘅睇法，好多人咧系活喺别人嘅眼光里边， 即系好要面，好介意人哋点样 系啊，好介意人点睇佢，甚至佢活在别人的眼界之下，吓、咁会唔会嚟睇小我咧？我敢唔敢着会员？觉得我系坏女人啊？人哋觉得会唔会我好似读书读得少啊？连起码都噏唔到两句唐诗出嚟。但我哋倾偈对住林继韵，我想俾林继韵觉得我好有学问。我不如我哋讲下时间简史咯，咁嗰啲咧。 哇，好有学问啊！ 系啦，冇错啦。我哋讲完时间简史，食饭前我哋都应该睇一睇下我哋呢个罗曼罗兰嘅约翰克里斯多夫咯。既然咁浪漫，你咁中意，我哋都中意波特莱尔啲诗，念两句波特莱尔啲诗俾你啦。哇，嗰啲咁嘅人， 好啊， 嗰啲咁嘅奇离怪，嗰啲咁嘅奇离怪，根本就系活在别人眼光里边。即系知唔知啊？佢成日惊人睇小佢，根本自卑。 系 佢根本就系成日觉得人哋会唔会觉得我穷咧？我今日用今日黄伟文嘅身份地位，仲要坐公司 shuttle bus， 好寒酸咧。 系会唔会寒酸得滞咧？你知道一般公司高层职员就冇人坐 shuttle bus， 亦冇人上 canteen 嘅。 冇理由嘅，头先师傅你先讲年薪过百万嘅高层，佢每日都系使唔够100蚊。 嗰度好多呢啲人嘅，唔算高层噶呢度。 年 薪过百万唔系高层嚟噶， 系 传媒，你太睇小啊传媒啲人啦。 sorry 啊，我喺啲一百太耐啦。 呢一发都未够两个月，你咁讲嘢，哇！呢、這个妹妹语大讥讽，呢个讽刺大班系咪先啦？一传媒嘅人好多都过亿身家好多噶，啲打工仔唔系老板话，老板就梗系唔止啦。黎智英好有钱，但我意思黎智英下边啲打工仔好多系过亿身家嘅、所以百零万年薪，唔好叫自己高级职员喺呢座大厦里边，我惊俾人笑啊！喺个大 堂笑到上镜天个雀笼嗰度，我惊知唔知啊？连啲雀仔都笑你啊！ Okay. 啊，百零万唔系高级食员啊，喺、嗯、依座大厦，依、嗯、座大厦标准 井底之蛙真系 系啦，冇冇错啦。迁移宫就系咁样，迁、嗯、移宫系一个外在环境，因为迁移宫同个命宫啱啱喺条斜线，命宫系你自己个际遇，迁移宫系别人看你的际遇、 嗯， 可以有分别噶嘛？你知道？ 嗯， 第一啲星互相影响嘅、 嗯， 第二咧，掉翻转就系话人哋睇你同你自己睇自己系两件事嚟嘅， 嗯， 系咪？咁所以俾迁移宫嘅意思，而如果系喺六传嘅话咧，即系话一就系话你。好容易地将别人对你的眼光视为最重视的。人哋点睇你，人哋话你靓，你真系靓嘅啦，你心里有数噶嘛？ 信咗噶啦， 林记话， 反正我信了。 喂，我话你靓，你真系靓女噶，你有惊噶嘛 ？D 一百真系冇， 冇啊， 又讲 冇啊，系 真系冇啊， 我真系信。 唔怪得知个都觉得自己靓仔靓女啦 ，D 一百，因为原来冇镜嘅我哋公司，因为以往唔系噶嘛，因为公司好多镜噶嘛。 佢搭 lift 都有镜噶嘛，但我哋行楼梯上嚟噶嘛，黄师傅连镜都冇。 我哋呢家系行楼梯上嚟嘅，所以我哋一般人都唔照镜。 冇错啊 ，shuttle bus 嗰个玻璃又未即系明亮到可以俾我照镜， 就所以就系咁啦，系咪？即、 嗯、 系有啲人嚟活喺人哋嘅眼光里边，个个都话我靓女啊，林敬允话咁，个个有几多个个啊？啲一百班友啊，用口揾食噶，个个都揸住只麦，系咪先啊？有乜所谓啊？话你靓女，你真系当自己靓女啊？ 系啊， 你冇咁谂啊，傻妹。 我真系咁谂嘅，咁谂咪会好开心咯，个人系咪啊？ 你可以咁谂咧。总之，迁移宫嘅意思就系话，你个执念在于。外在环境，别人眼光系啦吓，咁样就变咗系，即系其实系某方面嚟讲系几愚蠢。但系你呢个六存在，你个迁移，咁亦掉翻转嚟讲啦，即系你都中意喐动，喐动会容易有发财啦。即系离开，即系喐动嘅时候咧，你个好处喺度啦， 因为 好 处去外地 系啦，冇错系啦，啱吓，即系变咗咧，易于外地嘅即系求财咯，即系咁去谂咯。咁啊，跟住到呢个疾厄宫，疾厄宫容易咧，听个名就知道系咩啦，健康啦，系咯。咁啊，六存喺病度，即系点解咧？ 成日使好多钱医病咯， 系啦。 或者买好多食品俾自己食， 你真系识嘅，定系你系真系啱啱撞到翻嚟嘅咧？ 我觉得我有呢一个潜质嘅师傅。 系啦，我都觉得你其他方面都几蠢嘅，但系问题咧，好似喺术数方面，你间中咁讲两句，好似啱位嘅，唔知点解个位好啱嘅，唔知点解。 我嚟紧蛇年应该系集中去研究术算啦，开始 系啦， 由基础班开始。 系啦，咁跟住就喺黄大仙整租个单位，好少咁靓女嘅黄大仙解签。 咩？通常都系男人多，仲要系上咗年纪嘅。 一班阿伯阿婆嚟噶嘛，成、 哦、个 两层嘅，你有冇行过去先？ 我有行过，我觉得我会好着数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见到嗰啲嘅所谓师傅啦，佢哋嘅档口咧系粘咗好多同名人嘅合照啊、 嗯。 我喺 D 一百翻工噶嘛，经常都见名人噶嘛，就系帮我大班去影啲相啊，同阿黄师傅影下相啊，啲人就会觉得啊，信得过，信得过。 最主要咧。在黄大仙解签的群群奇英之中咧，冇人着衫好像你， 仲 有咁 deep V 嘅。 我不是傻姐啊，都唔够去 deep。 边有个 deep V 人帮人解签咧？连黄大仙都拗晒头啦，系咪先啊？你喺度有个林记允解签，喂，黄大仙啊，啲游客更加呢个络绎不绝啊，我肯定。哇，有人着 deep V 嚟解签。 但系咁，我师傅通常去求神问卜嘅，会唔会都系女士多咧？ 梗系唔系啦。 即系男士都会嘅，咁都 OK， 因为我惊。 起码我哋公司有一个咧叫做郑京汉嘅，每年新年立春之后，佢都要装住香去黄大仙度嘅。佢今年又问过，喂，系咪食鱼烧之后就可以装香啦？系咪都当系蛇年噶啦、欸？我一定要装住香嘅噃。 又嗌出嚟问你啦。 系出门前，你知我要去装香噶啦，边日装好啊？我啲咧， 立春咯，系咪啊？2月4号咯。 咁鬼八卦嘅条友，系咪啊？所以你就系话啦，其实佢就系咁嘅，同埋好多人。唔系净系女人嘅、 哦，即 系根本好多呢啲人，所以变咗咧。如果你能够问呢个息息员申请咗一个咁样嘅解签摊位咧，喂，我觉得你可能系事业咧就行咗另一个高峰嘅开始。 冇错啊，我终于喺蛇年咧，2013年咧揾到我嘅人生目标啊。 系啦，就系为咗去黄大仙解签，你要 keep 住今日即系依类依。即系以往嘅衣着嘅方式啊， 风格 冇错啦，有风格啊嘛，我都话啦。估你唔到啊！解签又咁靓女解签，估你唔到，佢仲要着成咁解签。喂，黄大仙就系要戴黑超啦，要咁样系咪先啦？即系估你唔到啊嘛！嗱，呢下紧 又系计啦，呢、這个我会好好咁样回味噶啦。 好，讲翻呢个正经嘢先。疾厄宫里边有六传咧，就唔恭喜啦。嗱，因为六传理论上咧都系稳定嘅财禄，稳、定嘅财禄咧，咁其实摆任何宫理论上都有正面嘅作用嘅、但系只有摆喺疾厄宫系绝无正面作用，因为疾厄宫系。 是我们健康的场所来的，尽量简单，声音要硬正，不要有这样的杂扰在这里。 有什么是硬正的声音，师傅？不好意思， 很多都硬正的声音的，你譬如说你舞曲啊，这些都是硬正的声音来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当你的疾厄宫是有六全的意思，第一你说就是钱都花了在你的身体健康里面，第二就是说你的执念在你的健康，你成日觉得健康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最关心就是自己健康了。 即少少病都会觉得啊，会不会是有第二啲嘢嘅问题潜在住呢？ 总之你好关心健康。 嗯。 但掉翻转咧，如果紫微粒星、黄帝粒星喺个疾厄宫点咧，你少少病都当成皇帝咁大嘅病，即系咧你件件病喺你嚟讲都绝症啊，感冒啫，牙痛啫，你每件事都特别紧张个人嘅，即系人哋啊嗰啲已经患感癌而做紧化疗都冇你咁重嘅，只不过系感冒啫， 但 感冒你都巴闭个人，因为皇帝一样啊，大佬你啲病似皇帝一样咁巴闭，咁即系话咧你对你个病睇得好巴闭，六全唔系六全系执念，你个执念喺你个健康里边，喺病里边，成日都疑神疑鬼。成日都觉得自己健康有问题，成日觉得又不知道什么去表啊，又好湿啊，突然间又不知道是燥啊，突然间不知道什么天气有什么啊，跟住系啦，冇错咩，雪梨又话寒啊，呢个又不知道又话燥啊，跟住又 食姜又不好太多啊， 系啦，跟住唔知普通鸡又话有肥腻啲油啊，要食乌鸡啊，又话唔知咩嘢嗰啲吉林嘅野鸡、山鸡先至比较嚟炖汤，先至发觉又唔知咩啊，唉，你咁麻烦，好人好者咪算咯，系啦，根本就系你。健康成日觉得健康有事，又话个咁样点样行行两行楼梯翻下一楼啫。我哋呢个 D 一百又话会磨蚀咗膝头哥嗰啲唔知咩软骨啊，系啦，系冇错，又话唔知咩要补翻啲骨胶原啊，定唔知咩嘢啊？ 哦，以形补形 系啦，嗰类跟住又话自己开始更年期啊，你未可？ 争太远啦， 系啦，要补钙质啊，又话要补钙质啊，系咪啊？喂，古灵精怪真系，喂先啊，即系，唉，呢啲咁嘅人咪就系六全作福，坐实厄功咯。 都系个烦恼人嚟噶， 烦恼梗系烦恼啦，即系有几个功好烦恼嘅，即系执厄功其中一个，最多简简单单，总之唔好搞住佢。咁人哋觉得喂，每个人都有少少，即系小毛病梗有噶， 小病是福咯。 系啦，一年里边一两次感冒啊，咩咳咁样， 总有啦，系啊。 咩咽喉肿痛啊？唱卡拉 OK 唱得多啫， 讲一讲得多啫。我哋 系啦，我哋个肩膊又话攰啊，不过成日打麻雀啊嘛，李依伦，咁你搞清楚先得噶，系咪先啦？又话把声拆拆地，喂，做完一个钟、三个钟头节目，你仲要去唱 K， 你都有病啦，其实系咪先？ 冇病，我都真系觉得你真系要去睇睇医生，你 系咪铁 人嚟 嘅？OK， 嗱，疾厄宫咧就尽量就唔好有呢啲执念之声，因为执念喺个疾厄咧，你要记住咧，就系你冇病都揾到自己有病，你一定揾到啲嘢唔妥嘅。最近就耳鸣嘅，唔知点解。嗰啲咧，啊个鼻又唔知咩事嗰啲咧，无厘啦喂都揾啲嘢嚟讲。 即系时间就花喺检验身体啦， 执念喺度啊嘛，喺个健康度啊嘛，成日觉得自己有问题啊嘛。 如果真系有呢啲一声发现咗喺呢个疾厄宫嘅话咧，就一定要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 系啦， 放松一啲， 系咯，同埋你如果你将呢个执念改做运动咯，一系， 系咯， 即系 keep 住运动自己，令到自己 花时间嘅， 系啦，冇错，同埋啲钱都花喺度噶啦，你不如俾 gym 咯，咪算咯，俾年费俾月费咪算咯，或者请个教练督促住自己做， 我发觉 教练有个用途嘅，佢真系督促住你做嘅。冇教练嗰啲就好似我咁 hea 住做嘅 ，hea 住做同督促住做两件事嚟嘅，所以唔好问人话你去咗个 gym 几个钟头，唔关事嘅。 冇错， 佢可以睇杂志啊，睇报纸啊，打下电话， 系 啊，揿下听下歌啊，揿下个 Facebook 啊，咁嗰啲咧。 影下相，跟住就影下自己个跑步机，我又跑都唔知几多。 哇！你原来影相都几危险，我发觉依家手机咧，原来啲人会 gym 应该唔应该影相 嘅。但我见到好多朋友都咁做啊。 我好危险咯，你影埋我噶嘛？我因为我冇打算你影我噶嘛，我觉得。我做 gym 嘅时候个姿态并不美丽噶嘛，点解你要无端影？ 唔系噶，男人同女人流住汗其实都好性感嘅。 唔系，但系一件事啊，但系我唔流住汗，我成只立鸭咁挂咗喺度。喂，人哋以为系咩老山羊咁点计啊？系咪先？以为做紧呢个即系嗰啲 machine 啊？ 我哋唔好在意别人嘅眼光， 但系唔应该影相，我都唔系好明。 好私隐嘅， 系咯， 做紧运动。 以前你知唔知啊？大飞有个朋友开 gym room 嘅咧，佢就 hold 大飞做紧一个 butterfly 嗰个 machine 时候影。咗嘛，就卖咗俾杂志社啊嘛，咁跟住就觉得即系英国人好愤怒咯，因为嗰个时间我冇预算你影相嘅时候，你影嘅时候一定唔靓嘅，有肚腩啦，跟住又冇化妆啦，跟住又即系佢唔系影紧相，话我预你影我流汗，啲汗弹出嚟皮 肤里边用反少少翻光，有一粒星镜，一粒星咁灯咁，好似 史 泰龙咁，唔系咁啊嘛。问题成个一住菜咁喺度做紧 gym， 你影乜鬼相啫，大佬系咪先？但系啲人咧相机太容易影相啦，求其咁佢讲紧电话定影紧相，你都唔知，系啦，你都唔知嘅。其实我就觉得即系依家个科技去到咧，我哋。即系冇晒， 好难可以好松容不迫做一件事。 系啦， 永远都好似要咧记住，有冇人揿相机咧？你冇带电话入嚟咧？ 唔系健身室点解会准影相？我唔系好明白。其实以前咧，我哋初期做健身室咧，系讲电话都唔准。 啊，系啊，系啊，骚扰嚟嘅。系咯， 即系不依家都发觉都冇晒规矩， 冇规冇矩。 系啦，即系同阿梁振英一样，基本上就叫冇规矩三个字。好啦，讲完镇压工，我哋讲财白工啦。好多人成日睇个命盘嘅时候就话啊，财白工一定系好多钱啊。其实呢个系。错误演绎咗嘅财白宫系你嘅价值观， 消费嘅价值观或者用钱嘅价值观， 简单就系价值观，即系价值啊，对金钱价值嘅阅读方法。咁、你话累积资财，其实系田宅宫嗰个先系累积资财地方。咁、你话咁都唔系都有影响嘅，咁啱。你个价值观喺六传嚟讲，即系话你对金钱使用，你一定要用得其所啊。所谓嘅吓 best buy 咁嗰啲啊，即系我买冇所谓一件大衣，系咪？ 系 啊，我都买得起 Chanel 嘅恤衫， 可以买得最抵嘅。 系啦，但系买得最值或者 系 Chanel 只可以买黑色嘅啫。系啦，我买 Chanel 好似买黑色嘅啫。我话俾你听嗰啲咧，如果买劳力士，其实。我只会买乜乜乜嗰啲，我唔识讲嘅，因为我唔系专家，我费事讲咩笑死人嗰啲。但系问题就 系爱好者 吓， 你系爱好者， 我系爱好者，即系举例咁讲。咁即系话佢要永远都用金钱嗰个价值，佢个执念嚟到，佢一定要有价值。佢可以买楼，好多钱咁买楼，可以买名车，可以买奢侈品，但佢用得好有其所。佢认为佢自己系聪明定使用金钱嘅人咯。咁先至喺个执念定喺个价值里面，有啲人真系唔知咁所谓，中意啫，我中意咪得咯。点解啊？ 随意咯，又使得到咪得咯。 系啦，我见到啊，见到恤衫啊，好靓喎，啊件褛好靓喎，阿企稳件系啊，嗱30,000蚊，我即刻买咗啦。诶、唔系，我哋揾 Eric 噶 ，Eric 识嗰个铺头老板噶，七折噶， 七折 买咗咯，我已经 着住噶啦， 着紧。喂，点解你唔买？点解唔问 Eric 啊 ？Eric 识人嘅都话，你唔问 Eric 买啊？七折啊，咁30,000蚊七折，21,000咯，悭翻9,000啊，计运。 9,000蚊买咗我快乐先。 系啦，可以有啲人咁谂。 系咯， 有啲人掉翻转嘅，呢件褛得啊，过咗冬天先买啦。平好多啊！ 早买早享受啊，师傅。 咪初年冬天先着咯，迟一年着悭翻一半钱噃。 系 30,000蚊悭翻15,000噶啦噃。 我忘记噶啦，会每一年都有唔同嘅。 所以每个人唔同咯，有啲人 价值观 啊，价值观佢一定要用到啱恰当地佢嘅钱，佢嘅100蚊可以用到别人120蚊。 即系所谓佢要好精明嘅。 系啦，好精明嘅对金钱，嗰种人咪就系所谓个 六传喺财白宫啦。 系啦，冇错啦。 咁财白宫之后咧就系子女宫， 系啦，子女宫啦， 要好好咁栽培自己嘅小朋友啦，咩都要俾最好嘅佢啦，俾最好嘅嘢食佢啦， 一阵翻嚟讲啦， 好啊，我哋又唞一唞先啦，好冇？ 去 随你冲天至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新年前因后果， 流年的运程书深入民间，所以人人都知道嚟紧的新年是蛇年。咁嚟紧的蛇年对我又是吉啊，定是凶呢？中国人传统以天干地支嚟几时，十个天干配十二个地支，每一个地支代表一个生肖，所以新的一年是癸巳年，即是蛇年。十二个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是鼠，丑是牛，寅是虎，卯是兔，辰是龙，巳是蛇，午是马，未是羊，申是猴，酉是鸡，戌是狗，亥是猪。十二种生肖代表十二个地支，地支有所谓的六冲和六合，合就是吉，冲就是凶了。合是互通有无，如鱼得水，冲是立场相反，你死我亡。地支的六合，鼠配牛，虎配猪，兔配狗，龙配鸡，蛇配猴，马配羊，以六组生肖性格特别夹，一齐特别好运，坊间的合分都用这个地支六合为依归。合是好嘢，咁冲就是衰嘢啦。鼠冲马，牛冲羊，虎冲猴，兔冲鸡，龙冲狗，蛇冲猪，依六组生肖性格南辕北辙，开口夹着你，合分不易，婚后一定吵吵闹闹，家无宁日。根据依套地支六冲六合的原理，新的一年蛇年最好运的应该是属猴的人，最差的就应该是属猪的人，因为蛇年是子，自身合猴子合了，但是自害冲，冲到只猪了。用十二地支来论吉凶当然粗糙啦，将人分为十二类，每年都有同流年合的生肖，又有同流年冲的生肖，咁就论吉凶，听见都儿戏，但难得又有咁多人信，出年属猴的是咪一定好呢？属猪的就一定大镬呢？嗱，睇翻今年啦，2012年龙年，龙代表神，神率冲，神有合，狗就冲到应啦。边个属狗？大班咪属狗咯。魔记咪属狗咯，王楚标咪属狗咯，李国章咪属狗啦，咦，好似又几啱喎，咁鸡咪几好，喂，我属鸡噶噃，麻麻地啫。 黄伟文，新年前因后果。 朝受命，而夕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发明而理，言必有物。黄伟文与林继韵主理，初一饮冰室。 好了，回到我们的年初一的饮冰室，我们重复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个钟头讲的都是跟六全有关的 钱嘛，因为你恭喜发财嘛，是不是，所以变成钱想解释清楚一点，透彻一点，因为大家都说自己恨钱，其实不一定的， 没错， 我都说跟我试试思华力真问我，我为什么我这么恨发中合彩，我不中，我就帮他数咯，原来他重视亲情，他重视爱情，他重视健康，他重视香港，死啦！我话数到你都冇心机再数啦，你仲未到你钱，即系佢唔换嘅。咁佢话我，但系我话冇嘢唔可以，冇嘢系免费午餐嘅。你要中六合彩，你要交样嘢出嚟俾我。 要得，一定要写。 系啦，要写。咁写啲咩咧？佢每样嘢写得嘅。 样嘢都唔舍得，咁即系冇咯嘅。工作你又唔舍得，事即系事业啦，唔系佢真系唔系就系份工啦。事业佢唔舍得，健康唔舍得，父母唔舍得，爱情唔舍得，即系所有嘢你都唔舍得。咁即系钱喺你个重要性嘅人生排名嚟讲咧，原来头十后名都冇， 入唔到十大， 系啦，十大都入唔到，咁你点会中六合彩咧？我话 即系发梦啦， 系啦，当你咩嘢都唔理，总之一定要中六合彩，咁咧咁就唔同啦，咁你真系会中噶。根据呢个 Napoleon Hill 嘅理论，咁所以变咗咧，既然我哋成日话恭祝人哋恭喜发财，咁发财其实钱系带嚟烦恼嘅。咁掉翻转用紫微斗数呢种术数嘅解构，个钱摆喺不同嘅宫位，都带嚟不同嘅烦恼嘅，同埋个热嘅显示啊。咁所以变咗听之后咧，听完之后你可能你就唔想恭喜人发财噶啦。其实 今日听完师傅咁讲之后咧，我相信好多嘅香港人可能已经以后唔会买六合彩啦， 嘥气。 因为原来数下数下咧，自己都唔系咁想中啫，都未排到佢。 钱可以解决目前人生现实世界里面的若干问题，但既然这样，生命很平衡的，它会带来另一些烦恼给你。所以变成我讲了命富福田事有千，宅财都讲了，咁再剩翻三个宫，跟住个宫咧，财帛宫嘅宫，再跟住落去就系子女宫啦。嗱，我哋理解咩叫子女宫先？子女宫咧，你话有仔女咪子女宫咯，系咪？咁但系问题即系最简单嘅解法咧，呢个，但系一个最直接同最表面嘅，但系好狭窄啊。咁你譬如林建允都冇儿女，咁你话咁嚟咁嘅子女宫，咁唔通唔使睇佢噶？佢唔会噶嘛。其实点解要睇子女宫咧？就系话佢视他如子女。视他如所出，咁如果对一个艺术家嚟讲，佢嘅作品咪佢子女宫咩？当仔女一样，命根嚟噶啦。咁你话林建话我两只猫咪我仔女嚟噶咯？咁但系佢话头先唔系我当佢皇帝，咁即系我哋当佢父母。嗱，究竟林建允系好锡猫嘅？究竟佢点样视只猫如父母定子女定配偶咧？嗱，同配偶得嘅嗱，嗰个就林建允先知。 配偶嘅睇法，我就会系我屋企嘅花。 是不是好，其实当时林建允要怎么看，就他自己先知道。 自己很因为 子女就是说你即是视他如子女的东西，不一定要真实的儿女的。很多人不结婚的，现在结婚都不生小朋友的。那没有子女宫吗？不是，你视他如子女咯，好像仔女一样。很多人养宠物视仔女的，我经常听到你行家山就知道的。即是看他的神态叫些名字 是当仔女的。是不是只 是叫他仔女。是 没错，当仔女的。那个是子女宫。那你说喂，六全你的執念在子女宫是怎样呢？中国人有句这样的老话，是不是一生儿女债半世老婆劳。其实这些就是一生儿女债的人。那 你来攞债定还债啫，是不是？ 執念執念。你未都谂第一谂到个仔女， 我欠佢嘅好似系 个仔女谂到佢先，比如话咁话，你个执念喺佢度，哇！掉翻转，你又系从佢攞到个利益所在，咁即系点解？点解呢样嘢咧？譬如话，你当只猫系仔女先得当啊！咁原来每个人都话啊，建允只猫好靓，咁佢望唔到林建允，但系永远都称赞你只猫，你永远带住只猫出嚟就带好多荣誉啊！永远赞吓赞你嘅人就系望住只猫，觉得只猫真系好靓，好听话，哇，好得意啊！咁嗰啲咧，你登张相出去就哇 ，Facebook 里边好多人回应嘅，叫咩名啊？咁得意嘅，又乜乜乜啦，乜乜乜啦咁。你觉得因为只猫而令到你咧享受咗一种虚荣，系啊，被赞美，同埋你因此以佢为荣嘅。咁呢个咪你个执念喺度咯，因为你从佢攞到了好处啊嘛。我哋先讲六全系好处啊嘛，唔好用钱先，将佢放大少少叫好处啦，不如即系呢个你的子女。带给你好处，好多父母都咁噶嘛。哦，我个女啊，钢琴十级啦，佢四岁就学钢琴，依家八岁啫嘛，都已经加拿大用十级噶，香港得八级嘅啫。我八级啦，已经可以演奏啦。喂，日后仔音乐节啊，好重视噶，有几个名校都想揾佢过去，系咪？ 挖角啊， 系啦，你知有啲依家啲名校好衰噶嘛？ 不嬲都系嘅， 不嬲都系嘅， 计分噶嘛呢样嘢。 佢挖呢个咁嘅音乐天才同埋体育系啦，冇错啦，就系帮以学校增光咁样噶嘛。咁啊，我呢啲咧好多学校都想揾我个女啊，咁嗰啲咧，即系我哋寄揾啦，啊，只手弹钢琴咧，佢特别有咩噶，所以个人傻傻地，不过佢好有呢个贝多芬 feel 咁嗰啲咧，即系咁啫嘛，其实，即系话佢永远都以子女为荣，咁啊拜年一身蒸头啊嘛，系咪？咁个细路哥细个咁已经冻喺度啊。背几首唐诗俾 Auntie 听嗰啲咧， 好炫耀嘅啲父母，好似揾嗰啲小朋友咧，系做啲表演项目啊，如庆如宾咁样咯。 哦，呢啲一见问个女咧，就净系识念唐诗。我哋个女唔系噶，我哋女 念啊，雪莱啲诗嘅嗱，我哋讲下用伦敦音朗诵啊，雪莱啲诗或者拜伦嘅十六行诗俾各位 uncle auntie 听下啦。咁哇，即刻个女得六岁啫， 啊 牛津咁嘅口音就念起呢个 Tennyson 啲诗啦 ，Come you home a hero 咁啊。笑到肚都挛嗰啲咧，喂，好多父母咁鬼低能噶嘛， 真系见过好多啊， 系啦，好多呢啲父母， 唔好话系拜年啦，平日出嚟食饭嗰啲 gathering 咧，都已经系你食餐饭啫嘛，其实我都想静静地，但你唔需要叫个女出嚟唱歌或者系即系表演佢嘅拉丁舞啊，又话啊我个仔仲未嚟，因为点解？佢学紧剑击啊，或者佢打紧马球啊。 马球，英国皇室一样咁高贵嘅运动，打马球。 但佢喺深圳打。 哦，打马球都几好笑嘅，我觉得。啊，对我嚟讲，原来个仔女打马球都几好。 系，咁我相信佢哋都应该喺子女宫啦。 子女宫个执念就系其实简单地传神讲就一生儿女债咯。 系， 不掉翻转，你都从佢身上攞到咗好处嘅。 着数嘅 个好处， 利益啦，或者 好处咧，用好处比较好啲，因为你唔系从佢攞咩钱。即系佢唔系话我每月俾20万你啦，系嘛？唔系嗰啲，即系嗰啲反而掉翻转就唔系咁样。即系你系从佢里边咧攞到你想要嘅嘢，你个执念所要嘅嘢，可能系以骄于亲人啦，以骄于朋辈之间啦，炫耀性的子女才华啦。跟住我个仔女好犀利噶，全英国考第一，佢嘅 O level 哇犀利啊！英国得三个人攞晒满分啦咋，我其中咪我个女咯，其中一个。跟住咪而家攞奖学金入。劍橋你知唔知啊？ 唔知啊！劍橋 你知唔知 啊？恭喜你，恭喜你！ 跟住 first honor 畢業 ，first honor 畢業，哇！幾個大學 faculty 要定要揾佢攞去做 master， 知唔知啊？ 即不得了！ 跟住犀利啦，大佬係咪？ 跟住失業啊！ 幾乎攞諾貝爾獎，幾乎攞諾貝爾獎，排緊隊因為太年輕啊！ 等下等下， 因為佢要排佢啲 paper 已經幾乎可以攞諾貝爾獎，不過要時間，因為引用嘅次數暫時未夠啫。哇！好多人咁噶嘛， 系 咁呢个咪 越嚟越多。 一讲嘢就系讲仔女嘅啫， 讲鞋讲妈， 个个都神童嚟嘅。 虎妈系咪？ 系啊，我哋依家个圈子咧，我哋传播界新闻界咧，好多人啲仔女都好巴闭嘅，唔知全英国第一啦，全唔知咩入咩长春藤大学啊，全美国十个当时17岁人里边咧，唔知攞咗几多奖嗰啲就系佢啊！哇，几乎又唔知点样入到呢个20岁未够就已经读紧 master 噶啦，已经22岁已经读紧博士嗰啲咧。 好少听到啲父母讲啲小朋友咧有几开心啊，最近玩紧啲咩嘢啊，中意食啲咩嘢啊，佢哋关心嗰个嘅焦点咧，好似系去咗炫耀嗰个位咯。 佢哋又唔承认自己炫耀嘅，佢意思同你分享一下咯，点拣学校咯，系啊，我反学校点拣啊，其实唔系咁样。 有攻略， 其实好多奖学金嘅，不过香港啲父母唔识啫嘛。其实好容易，长春藤大学其实一套法则嘅。你首先你唔系佢哋好重视课外嘅，你参加嘅课外慈善活动咧，你一定要参加国际性嗰啲啊，你唔喺香港嗰啲冇人识， 计唔到分嘅， 系啦，冇错啦。咁你要写信啦，咁一封推荐信好紧要嘅，你知唔知份啲咩人推荐？即嗰啲咧咁上下嘅嘢咁，所以变咗喺佢哋嚟讲咧，新闻界特别多佢啲仔女，唔知点解个个都好叻噶，啲人全部都系啲唔知全英国第一啊，全美国第一啊，全唔知边度第一啊，最好嘅中学，最好嘅寄宿学校，最好嘅大学啊，最好嘅学系啊， 永远都系最好嘅， 系啦，冇 最优秀嘅， 最优秀嘅嗰啲咪一生儿女仔咯，系咪啊？跟住个仔女翻嚟啊，话唔得啊，我俾间屋佢住，佢惯咗紧住啊，佢唔可以同我哋住啊。佢关住太古城啊，佢自细喺度大噶嘛，我哋要搬咯，我两公婆搬啊，佢住开嗰度啊嘛，佢净系用嗰个工人同埋净系嗰个地方啊，佢习惯嗰个单位啊嘛，我哋太古城嗰个单位净系俾佢住噶啦，啊，你知佢咩都咁叻啦，系咪先？咁佢咁好学历， 咁咪让俾佢啦， 系啦，咁让俾佢啦，系咪？我哋搵地方咯，我哋即系附近啦，睇附近有咩唐楼咯。是是 我哋中意行楼梯嘅， 我哋都要我哋都要近佢，都要照顾佢噶，系咪？ 点解咁叻又唔识得自力更生，唔识得照顾自己咧？ 咁佢住惯太古城啊嘛，佢度大噶嘛， 识唔识绑鞋带啊？ 依个唔知剑桥。First honor 畢業，或者佢一個 master 攞咗幾個 master 嘅人，係咪一定要識綁鞋帶嘅咧？ 我有保留，呢個係最基本照顧自己嘅方式嚟嘅。我爸爸第一樣教我嘅嘢咧，就係綁鞋帶。 咁叻，唔緊你綁鞋帶咁叻咧，你下次幫我綁埋鞋帶 啊！幾靚嘅隻蝴蝶。 下次我綁唔到鞋帶，我揾你啊！ 冇問題， 鞋帶鬆我揾你。OK 嗱，咁啊仔女嘅執念喺仔女度咧， 嗯， 或者作品裏邊啊，第一轉唔一定係負面嘅。如果一個藝術家。 他的執念在他的作品上，那這個就是正面可以顯成就、嗯、因為他覺得所有的榮譽所有的來所有的心念都花了在自己作品裡面、嗯、作品就是事而類，我的作品我不賣的、嗯、多少錢什麼多少錢、啊、我的藝術品來的，我是藝術家來的，我不賣東西的、 嗯、 那些 我真的又是認識這些朋友啊 我不买什么多少钱，艺术品不是讲钱的、嗯、我就把欣赏的讲、 啊、 你不懂欣赏多少钱我都不卖的，你知道我的东西只是卖给识货的人的嘛，记得、 啊、 你知道、嗯、我不是讲钱的、 啊、 多少钱都不会卖的， 作品是有感情在这 里的，那是子女来的嘛、 欸、你不卖 你的 仔、啊、 你买这个仔，不如你买这个仔这样 几穷都不会卖啊， 唉真是头赤啊，执念所在就是你死穴所在、嗯、你先讲得啱。其实他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執念在这里就是你的死穴在这里、 嗯、 你的執念在子女就是死穴在子女在、 嗯、 執念在你的、健康就是死穴在健康在、 嗯、 執念在你的、田宅就是你的死穴就是在你的资产在、就是、这样 的，其实也是烦恼，有缘这一类人他们的子女即不是个个都可以即有很有才华读书很厉害、啊、如果他不是有这类型的子女他就会很好痛苦啊！我好想栽培佢，但佢又硬系成唔到佢心目中嘅才。 咁冇嘅，佢自己都系始终都系心目中最好都系自己嘅仔嘅。你睇下梅艳芳对啊，梅艳芳阿妈咪对自己个大仔。 嗯，哇！ 梅艳都你个个都闹佢唔好，我讲到最好，最孝顺就 系 佢。 系咯。 咁佢喺佢心目中个眼，就佢、是、眼里边个大仔咩都好完美嘅、 嗯， 其实。 嗯。 咁但系当然喺梅艳芳或者喺其他记者，即系我睇记者报道啫，旁人眼光啦，佢觉得哇呢、這个阿哥真系搭飞机嗰啲， 不得了。 系咯，咁样咯，系嘛、嗯、？OK， 讲到个夫妻宫啦嘛，剩翻两个宫啫。夫妻宫嗱，六全喺夫妻宫，所以因为夫妻宫有个正確的態度先，咁好多人覺得夫妻宮咪夫妻咯，咁咩叫夫妻先？咁啊啲人拗啦，佢就哇越講越複雜嘅， 有情人咯， 係啦，即係古代就越講越即係好簡單，本來夫妻咪就係夫妻，做咩要問嘅？點解要拗嘅？ 夫妻啊，古代會多啲，有即係 妾 侍啦，有田房啦， 冇錯啦。咁但係現在都多㗎，係咪？ 啊， 註冊一個啦，係咪先啦？ 唔註冊都可以有， 唔註冊有幾個啦？係咪？身邊有一個啦，係咪？日常生活嘅有一個啦， 蘇眉有一個啦， 係啦，跟住照顧自己嘅飲食嘅一個啦。但你 冇， 掉翻转你照顾嘅饮食嘅有一个啦。嗱、嗯，其实应该正确地讲咧，夫妻宫嘅意思系寄情之所在。 哦、 你个感情放喺度咪夫妻宫咯。 嗯、 譬如话一个小朋友，佢好中意嗰部游戏机嘅，佢打游戏机嘅咁，嗰、那个咪佢夫妻宫咯。 嗯，即嗜好啦，可以话系。 寄情之所在是不是嗜好、嗯、嗜好就未必咁准确。 嗯， 佢寄情个情摆喺度嘅，譬如话、 嗯、 一个出家人，冇夫妻咯啩。 嗯 咁佢有个寄情所在，原来佢好执念于自己嗰串佛珠嘅。咁夫妻宫受咗，譬如今年流年唔好嘅，嗱、 嗯、 个底盘加埋个大运，再加埋流年受冲嘅夫妻宫、 嗯， 夫妻宫出事啦。咁、嗯、嗰位出家人话：，哦，阿弥陀佛，咁我都未结婚，边有夫妻宫咧、嗯？原来唔系、哦，突然间串念珠数下数下时候，搭紧啱搭车嘅时候，啊，散晒一地都系。但嗰串念珠系佢嘅执念所在啦，佢、 嗯、 嘅寄情之所在，佢好心痛啊，因为佢同好似伴住佢，佢去到边度同佢一齐嘅，只手摸住嘅，系不断咁数，不断咁数嘅，嗰、那个串念珠散咗，咁、 嗯、 我咪夫妻宫咪就系出咗问题咯，所以出咗问题咪就系受咗一个即系唔好嘅意外咯，咁意外唔系你有个配偶有意外，系串佛珠散咗，跌咗一满地都系执都执唔翻齐啦。咁咯，咁掉翻转有啲人当相机系老婆噶嘛，你都见好多人啦、 啊， 当架车系老婆噶嘛，系咪先啊？我当架车，哇，架车抹架车嘅时候，嗰种神态啊，攞啲纸巾咧咁喺个碌个碌嚟噶嘛，嗰、那个碌地下嘅，系啦，做 facial， 不过车胎做 facial，、 啊、 我都未见过用车胎做 facial 嘅，但系有人喺车胎做 facial 都有嘅，我都唔明 白。好细心， 系啦，当自己老婆一样，佢去摸佢捽佢嗰条坑痕喺度，挑咗啲石嗰啲沙出嚟，你搞咩啊？ 有时嘅个车门。花咗哇！嗰、那个心痛到咧，揦住揦住，眉头就皱到好紧。 嗯，系啦，咁嗰啲就系话，当你嘅执念喺你嘅寄情之所在，呢、 嗯 這个人即系长时为花忙啦，即系对爱情大过天人啦、 嗯， 即系系咪阿 Twins 首歌叫 恋爱大 恋爱唔系爱情，恋爱大过天，冇错啦。佢个情之所在，佢执念之所在，系、 嗯、 一个天下有情人嚟嘅。咁所以最紧要恋爱系咪大过天？如果打天狗咧，就天都俾人打嘅人哋，因为佢用恋爱打落去啊。 嗯、 出天本来大晒噶啦，如果打天狗，佢话唔系，我有恋爱啊， 爱情大晒， 爱情打落去，攞你一动，因为我有爱情，咁、 嗯、 啊真系冇命啊，即刻冇命。咁、 嗯、 仲有最后一个宫就系兄弟宫，我都讲兄弟宫系咩咧？ 你有兄弟就兄弟啦。咁、除咗親生兄弟嘅兄弟之外，你嘅 partner， 我同你呢個咪兄弟公咯。因為我哋兩個係即係二人三足嚟噶嘛，即係唔會我唔係我哋嘅拍檔係就係唔會我好你唔好，或者唔會。你唔好我都唔会好嘅，其实即系咁解， 因为 我同一个节目啊嘛，我哋系即系同于我哋一齐打羽毛球双打，点会你打得即系你赢波唔到我输波咩？我哋两个计埋一分噶，我哋个分系我哋计噶嘛。咁你即系话成个足球队嗰啲咪全部兄弟工嚟噶咯？即系我做前锋，你做中场，佢做后卫，喂一队人嚟噶嘛？咁即系话呢个人好重视个 partnership 嘅，同个拍档好重视嘅，即系佢喺佢嚟讲咧，拍档就系大晒噶啦。咁拍档。佢將拍檔擺喺最強，但拍檔兄弟工好難嘅。難在住乜嘢咧？佢有時太強嘅時候咧，你永遠啲拍檔撳住，你永遠同一個太強嘅拍檔一齊，你永遠都企唔到喺自己嚟嘅。太弱又唔得嘅，你永遠都孭住個好弱嘅拍檔，好辛苦嘅。點解我永遠行路都咁艱難嘅？點解我永遠都打洋菜嘅咧？咩永遠都帶住個低低地嘅拍檔嘅？ 嗱，黃師傅，你 嗱我哋咁講，我哋咁講啫。其實係嗱，所以變咗個拍檔係咩拍檔？呢、這個工咧好又唔得，壞又唔得，執念太重又唔得。其實拍檔係一個最難處理嘅工嚟嘅，因為嗰個係你拍檔嚟嘅，兩隻筷子嚟噶嘛。成功就夾到嘢咯，唔成功一直象牙筷子，一直斷咗個筷子，點夾嘢啫？其實係咪就係咁樣？ 嗱，咁睇佢光暗就睇翻個粒星下邊嗰個字啦，係咪咧？含啊定係？ 唔係，再睇下先睇緊咩主星先。嗱，我哋第一同埋第二咧，我哋要其實咁啊，係咁講咧，只係講錢呢、這個財六全二粒星喺不同宮裏邊顯示個特性啫。因為其實真正要睇咧，成個盤咧就唔係單宮單星嚟睇嘅，因為佢有個結構噶嘛。 配合埋你個主星。 係啦，冇錯，即係你唔可以話啊大眼睛又係唔使定靚女咁。 一定。 咁呢個好粗糙嘅就係，係嘛？或者鼻高就靚嘅嗱，咁嗰啲咧，係啦，冇錯啦，傻噶，白淨就係靚女嘅嗱，咁嗰啲。但係林記韻咩都有，你講所有優點佢都有。 係，但係如果我嘅高鼻擺喺梁振英度咧，就真係木偶鼻，講大話。 係啦，冇錯，林記韻就唔同啦。嗱，佢連講大話都唔識嘅，咪傻噶嘛？點講大話咧？所以我哋既然一個咁真實、咁唔講大話嘅林記韻喺節目就嚟完結嘅時候， 冇錯， 點同各位慶祝下啊，恭賀下我！我哋今日嘅大年初一啊，林建允 喺大年初一，我再次恭祝咧所有 D 一百嘅听众啦，可以喺嚟紧嘅日子咧，可以系常欢常喜，同埋常美。美咧，除咗系个外表之外咧，个心情都要美，健康都要美嘅。 嗱，我有个代我哋听众咧，有个愿望，想阿林建允可以达成我哋今日新蒸头嘅。新年愿望， 何 先 生讲嚟听下， 唱首歌听下，林记云，其实我都系未听过你唱歌，唱咗贺年歌，因为以往我哋揿开 TVB 咧，就一定有几条茂利咧，着件长衫咧，又红色啦、蓝色啦、黄色， 茂利， 跟住攞条颈巾，白色颈巾，仲要最初我细个嘅时候开始睇文千岁唱，跟住郑少秋唱，跟住其他艺人唱，喂睇下睇到我三十岁以后我都唔睇啦，其实已经年都系唱嗰首歌，年都系嗰几个咁嘅假炮。校长围住喺两边，跟住有几条茂利咁企咗喺度，跟住着件长衫，戴个白颈巾，就喺度唱嗰个贺年歌。 佢哋嗰啲嘅长衫，仲要系一啲荧光色嘅，荧光绿、荧光橙， 一定要嗰种色先系咪？我谂系咁。 喜庆咯，可能系觉得， 所以变咗你可唔可以唱首贺年歌作为我哋今日 师傅系。今日 嘅 节 目尾咧， 经过黄师傅咁样讲之后咧，因为我唔想大家以后都唔再听我哋饮冰室咧，所以我觉得 你今日冇白颈巾，你唱首歌俾大家，就作为新蒸头，例例时时，好唔好啊？林记韵， 贺年歌我真系唔系好懂得唱、啊，师傅 乜嘢歌都得，你要唱咩歌都得。 哦，咁啊，咁不如我就唱我曾经咧童年时代咧，即系拍过某一个嘅汽水广告嘅几句啦。我觉得呢一几句歌词系几啱嘅，系。让大地共听这心愿，我要世界没有界限，世界到处见笑容，天天都充满欢欣。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嗱，听日我哋又会再见大家， 系你啊， 就有黄伟文同何海婷嘅年初二前因后果，拜拜。 D100 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